六月四号嚟嘅，咁啊星期五嘅早上，大家好啊吓，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入边咧，咁啊继续啊都有白拳道陪住你哋喺星期五嘅早上咧，咁啊迎接今天嘅最后，今个星期工作天嘅最后一日嘅工作同埋挑战啊吓，不过都要留意住天气，可能而家出边咧就冇乜雨嘅，咁啊发觉个天都唔好差，不过咧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同埋亦都会有狂风雷暴嘅，咁啊要留意住啦吓，咁啊话到咧就系啲雨咧就形成。紧嘅，千祈唔好谂住而家出边咧冇乜雨水就大意啦，千祈就唔好揼亲啦。星期五希望大家咧仍然可以轻轻松松快乐地度过。 晨光每日一格。 星期五 Happy Friday 咧，喺世界唔同地方有啲嘅叫做打工仔，佢哋都系会喺工作完之后咧一齐去饮翻杯。有啲甚至乎飲到爛醉如泥，係咪好事呢？唔係嚟噶。人酒醉仍有三分醒。其實有陣時我哋飲醉酒嘅時候咧，簡簡單單嘅少少嘅啊，少少醉意都可以接受，因為我哋明白真正嘅朋友啊，可能咧會喺我哋醉嘅時候會幫忙我哋，扶一扶我哋啦，而唔係爛醉如泥。爛醉如泥都仲幫嗰啲叫害咗你啊！可能见你啊有少少醉意，都会带你翻屋企啊，又同你倾下偈啊，把酒谈心就系呢啲少少嘅时候啦。每个人身边总系有一啲良朋知己可以陪住自己嘅，无论系顺境定系逆境嘅时候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好多好多嘅事情。只要有一个朋友，佢系成为到你知己嘅话，陪伴你左右，咁你就发觉原来人生。得到成功之后，就可以同佢一起好好地分享呢一个嘅成果。唔知道你会选择用边一种嘅酒，去到令到自己少少醉意呢？ 今天再笑着碰杯，落得清淡，深入味蕾。你赞叹杯中雅趣，当初太渴望刺激，热酒只带来情绪，年纪还细，喜欢喝醉，到脚步渐踌躇，几经转伴侣，自欣赏到清酒清似水。饮过苦涩，经已纯化，经过宿醉，醒过来吗？干一杯，青春的哭笑也送走它，连场风雨也净化，和平相处变得优雅。年华会让制幸福的清水，那会枉化过去代价。醒了喝淡暖汤，认真思索挂念着谁，年少野性终于过去，花心如拼命去追，换得虚脱和潮水，而感情已消失哪里，到向现实投降，经转伴侣，字字简约都不失壮举。饮过苦涩，经已纯化，经过宿醉，醒过来吗？干一杯，青春的哭笑也送走它，连场风雨也净化，和平相处变得优雅，年华会让制幸福。清水与你一家，试过将我一切都当筹码，不顾一切冲向堤坝，想不开，因一枝花煤气结声沙，从前的每个代价，从前牵挂错的牵挂，由时间酿制自己的酒会灌溉鲜花，余命。 不顾一切冲向堤坝，想不开因一次化背弃结声沙，从前的每个代价，从前牵挂错的牵挂，年华会酿制幸福的精髓，我已领会一种清雅，饮过苦涩经已纯化，经过宿醉醒过来吗，这一天悠然看他惊讶，我与你简朴相处一秒无价，小巧之家都美化，由时间酿制自己的酒会灌溉鲜花，最美好的刹那。 佢哋 Color， 佢哋选择咗呢一种酒，吟酿杀茄。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又是我林慧 Barbie 啊。女性咧对于保健美颜咧就非常之着重嘅，不过有一啲嘅营养又或者系纤维咧，对于人嚟讲其实都系同样重要噶。今朝就想同大家讲下钙质同埋骨胶原。钙质系维持人体骨骼健康生长嘅重要元素。亚洲人咧其实向来都系比较少食用奶类嘅制品嘅，不过就要注意啦。30岁之后，钙质就会持续流失，而长期吸收不足，有出冇入的情况底下，身体就会很容易因为缺失钙质而出现骨骼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骨质疏松啦。注册药剂师关永乐就话啦，钙其实是建构骨骼的必需品，必须要每日都在日常膳食嗰度补充。不过如果要在膳食当中吸收钙质，可能只能够达到30%的效果。若果按照正常建议每日能够摄取到1000毫克的钙来计算，很多人就会因为偏食、节食等等，其实在日常的饮食当中真的很难可以摄取到足够的钙质的。例如经常饮浓茶、咖啡、食烟的人士或者是饮酒的人士，都会更加加速钙质的流失。加上女性30岁之后，骨质生长速度就会逐渐减慢，被分解的骨质组织比制造的多，就会令到骨质密度下降。40岁之后更加会有明显的症状，例如是身高会缩水啊、驼背、骨折、骨裂等等。所以及早补充钙质真是很必须的。很多人都以为单纯补钙和维他命 D 就 OK 了，不过原来人体的骨骼需要钙和胶原的合成。胶原就是建构软骨组织的框架，令到骨骼富有柔韧性。所以钙质和骨胶原两者结合，才可以有效地令到骨骼坚硬兼且有弹性。以建筑来做比喻，如果钙质是砖块，胶原是水泥，砖块和砖块之间就需要充足的骨胶原来到令到它紧密地结合了。而胶原组织的纤维网就是好像有黏合的作用那样，既可以留住骨骼当中的钙质，又可以帮助修补软骨组织，延缓关节退化，提高骨骼的密度和增加肌肉的强度。如果需要吸收钙和胶原的话，大家除了在食物当中补充之外，可能都可以食下一些不同的补充品。不过就要记住了，食用任何的补充品之前都一定要跟医生商量好，了解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不是适合食用这些的补充品，才尝试服用啊。我就觉得食得健康，均衡饮食，还要定期这样去做下一些身体检查，还有为自己健康保健一下，自然可以活得健康、快乐又长寿啦。 或美梦未成真，光阴总有些步行， 曾为理想不忿，对爱情亦过于上心。让岁月逐年重温，坐在过山车看人生，从高峰一刻不免瞬间下沉，而好风景已留住在我心。一年又过去，小小女人死不去，抹走我泪水。未来万岁，开不开心那需你允许我，有我安睡。再不似傻女，从前微笑似负累，要放手才能走下去。从无惧脚踏地雷，世间惊险却仍可英勇面对。甜蜜话痛心，一年又过去，只是女人死不去，抹走我泪水。未来万岁，开不开心那需你允许我，有我安睡。再不似傻女，从前微笑似负累，要放手才能走下去。从无惧脚踏地雷，世间惊险却仍可勇面对，无数眼泪亦由得他，放低粉沙穿过风沙，留在那上旧创伤，平静结疤，简简单单不算差。做到旧时共你想追风筝远风，却跌倒痛极也骄傲。每一个情景从前行过每段路，那美好仍然可尽诉。何妨共你八十时着起新一季时装，优雅地老。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Happy Friday 啊，同你望一望嘅天气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喂 ，Happy Friday 啫，咁啊都会谂定礼拜六日去边噶嘛？礼拜六日嘅天气点啊？展望噶，咁啊星期六初时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啊，吓日间骤雨减少啦，即系去到星期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仲炎热添。今日随后两三日咧，骤雨又再增多啦。即系如果冇乜雨咧，就应该照天文台嘅字面解释咧，就星期日咧都算系 OK 嘅。星期六朝头早咧都仲系大雨嘅。好啦，帮你谂咗噶啦。如果真系大雨嘅时候，有啲咩地方去啊？吓啊！星期四嘅时间啦，香港海事博物馆啊，即系三号啦。开始咧就至到八月十二号为止，举行一个咧世贸千年嘅展览啊，以香港海事历史就为主题，咁啊设咗五个嘅部分，咁啊参展品啊当中咧包括有九龙启德宋元古井，以及咧就考古发掘现场嘅出土文物，例如系宋代嘅铜钱、陶器残件等等嘅。咁啊，睇翻呢一个展览啦，透过由石器时代至到咧就现代世界商品流通嘅发展，哇，同埋嗰啲人民嘅迁徙呀、定居嘅历史故事，咁希望带出咧就系香港海事发展6000以嚟嘅海洋印记。咁啊，有几个部分嘅，仲有10个嘅主题，包括啲乜嘢咧？咁样， 啦，有啲叫做海洋传统孕育、海贸与文化交汇、远洋探索与接触、环球一体与互动、海洋传统孕育，以及咧就系飞跃世界大舞台。啊，总共会展出250件嘅展品嘅，咁啊以卢亭人鱼雕像啦，就作为展览嘅开端。咁啊，相传呢个叫卢亭咧，就系当年啊卢秦兵逃至到人鱼山嘅后代，咁啊带出咗香港同海洋嘅一啲嘅渊源啊吓。咁啊，仲有啲展品头先提及过啦，有唔同嘅帆船同埋商船嘅模型啦，亦都两个咧就喺西贡火石洲海域出土嘅19世纪西式嘅大炮啊。以及咧就以香港同理工大学合作嘅用 3D 打印技术啊中心实验品啊借出嘅一个展品大浪湾石刻三维打印复制品。咁啊厉害啦，咁啊所以咧如果大家发觉喂落雨咁、有啲咩地方可以去啊，不妨咧就可以去下呢一个嘅展览啊。另外展览亦都有唔同嘅叫做画作展出㗎噃。咁啊博物馆总监咧就提到啦，画入面咧就包括由纽约到香港嘅外销画，作品由广州画家绘画噶，咁啊描绘咗18至到19世纪时期广东水师官兵、村民、广船以及海盗船，全球得一幅。刚才提及过啦，有啲嘅叫做陶瓷品啦，咁啊喺呢一个展览亦都咧就会弹件展出嘅，咁啊本地嘅考古学家咧就发现啦，咁啊展览展出嘅九龙启德啊宋元古井同埋考古发掘现场嘅出土文物啦，咁啊例如一啲宋代铜钱啊、啲残件啊，都系非常之有一啲嘅历史嘅价值嘅。咁所以如果睇下大家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带埋小朋友去认识一下咧，就哇香港以前嘅一啲嘅历史啊吓。咁由呢、寻日已经开始噶啦，至到咧就8月12号咁啊。喺呢个香港海事博物馆嗰度嘅，咁如果有时间啦，都可以去望一望，咁啊睇下呢啲嘅香港故事，咁啊一齐又可以理解一下自己身处嘅地方嘅一啲嘅旧历史啦。 终于都不回来，终于可走。不需要被怪罪是场意外，讲好的不回来，不必苦苦去挽留我，终于一天发现我撞在某个角落，在某个角落逃脱痴恋。终于亲手把一切结束，终于呼吸都可以庆祝，天宽广得可以放空，今天不必委屈再痛哭，终于开口不需抵抗指控，终于苏醒我亦能脱俗，今天开始我终曾救赎，赎回我羽翼高飞找更稳。 之前揾你呢首歌个湿下嘅，终于不回来。出面29度嘅气温啊，需要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翻到嚟六点半钟之后，六点三十五分嘅早上啦。今日朝头早，今日星期五啊，打电话俾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白元浩。 系早晨啊，出边点啊？有冇开始落雨定系点啊？因为天文台都话今日啊，稍后会有狂风雷暴、啊。 哦，公佢讲得好啱喎。 吓， 佢系讲稍后啊嘛，即系暂时系未有嘅。不过我而家呢边咧，即喺呢一个目测我呢边呢一区就未有啫。 哦， 但系唔知道其他地方有冇啊嘛、 嗯， 因为咧。最近的天氣永遠都是加劇的嘛，局部地區性、 嗯、是啊， 所以呢我這邊沒有，又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沒有的。 嗯，是有些地方落到含含聲，可能你那邊呢就晴天這樣呢，不出奇啊。 是咯、 啊、是啦、啊、 昨晚臨睡前嘛，即都有些閱讀的習慣啦、啊嗯又看了，又上網看一些東西，那我就說了，究竟呢何為一個好的老闆。 嗯， 咁佢有啲即係當然有寫咗啲準則喺度啦。 嗯， 你估下，如果一個好嘅老闆有啲乜嘢嘅要求 呢？嗯，首先我覺得做得老闆一盤生意呢，其實唔好成日講話苦唔苦恤啲員工先，佢一定要賺到錢、嗯、有能力賺到錢呢，佢先就可以對啲員工好，我會咁諗。 恭喜你啊，因为呢你如果用呢个角度去睇呢，你唔系一个员工嘅角度啦。你已经系一个老板啦。 系咪啊， 从员工嘅角度呢老板赚唔赚到钱系冇相干的。 系啊，最紧要对自己好嘛，系嘛。 最紧要对自己好嘛。老板先至觉得佢要赚到钱，因为佢要俾自己㗎嘛。咁冇呢一样嘅。好明显呢，我睇完晒之后呢，咁佢呢个所有里边讲嘅要求呢，应该都是从一个员工的角度去看，或者一个下属的角度去看。没有赚钱这样东西的。 哎呀， 首先呢他第一样就是说知人善用。 嗯，这个是啊，这个是。 很简单，就是说要看到每一个下属有些什么长处，有些什么缺点，引恶扬善。跟着呢就是将他好的拿出来，就是不要他收埋他，没有很明显啦。好啦，他第二样讲的呢就是说他要懂得去尊重嗰啲下属嘅私人时间， 嗯， 即系话你唔好24小时嗰啲人 on call， 你谂起有啲乜嘢你就打电话去，跟住咧，咁人哋都要放工噶嘛，咁你想做唔等于人哋想做啊嘛，好啦，咁第三样咧就系、是、嗰、那个即系佢哋落嘅一啲方向或者叫做一啲计划啦，一定要从一而终， 嗯， 因为好多时候咧下属就会接触到好多老板咧就系、是。佢哋嘅朝令夕改啊， 嗯， 朝早就讲一样，晏昼就改，夜晚又唔同， 系即系俗语讲句搬龙门啊嘛， 就系啦，即系呢个词啊好啊，搬龙哇几时出现呢个龙门啊真系， 系啦， 搬龙门，咁就话就好难做啦，最好你就清清楚楚， 嗯， 好啦，咁佢系暂时我记得嘅就系呢几点啦， 嗯， 咁我睇完之后，哦。正话都讲咗啦，好明显呢个就系、是、下属对上司嘅要求啦，就唔系老板应该要有嘅嘢啦。 嗯， 反而调翻转头咧，你正话讲嗰句，我系绝对认同嘅、啊。老板最紧要系赚到钱。 系啊，如果唔系个老板同啲下属一齐诶蚀晒钱，一齐挨咩唔通系咪？ 系啦，咁嗰间公司就唔出现噶啦。 系咯、 啊，好啦，但我睇完之后咧，我就谂啦，喂，其实唔一定系讲紧个老板嘅。 嗯， 你谂下，如果啊。正话嗰个所谓嘅对老板的准则系从下属嘅眼光出现嘅话， 嗯， 正话讲嘅准则摆喺父母都得㗎喎。 诶、欸，系、哦， 即系话一个父母都需要呢几样嘢嘅、哦，嗱、嗯，即系要有呢一个嘅知人善用啦，即系对任何佢自己嘅仔女， 嗯， 一个有好几个都好啊、 嗯， 要知道佢哋嘅长处，佢哋嘅缺点咯，点、 嗯、 样去鼓励佢哋啦， 嗯， 或者点样去令到佢哋唔好因为自己嘅缺点自卑啦， 嗯， 咪又系咁样啦， 嗯， 咁唔好朝令夕改啦，系、啊哦，你作为父母，其实都系做紧呢样嘢，你唔好朝做一样，夜晚一样。甚至乎而家成日讲嘅双重标准，你唔好双重标准。 嗯， 你唔可以话对出边人就咁，对我就咁样。 嗯， 又系咁样啦。 嗯， 咁又或者系要尊重小朋友嘅私人时间。 嗯， 你唔可以随时随地咁样敲门入去，叫佢做呢样，叫佢做嗰样，可能佢做紧其他嘢。 嗯， 其实如果呢啲所谓嘅对老板嘅要求系咁样，放诸四海，任何身份只要有上面同下边呢个阶层之分，其实。都是通的、 哦。是的、 哦。嗯。咁、嗯、所以我就话有时候呢永远正话讲咗啦如果从下属嘅角度去睇或者用仔女嘅角度去睇佢哋对上面嗰层就有呢个要求啦。 嗯。 好啦调返转头正话你最初讲嘅老板最紧要赚钱。 嗯。 即係其实上面嗰层对下面嗰层嘅睇法係完全唔同嘅。 嗯。 老板最紧要赚钱， 嗯， 下属最紧要咧就正话讲咗咁多嘢，可能仲多啲。其实调讲嚟讲去就系下边望上面同上边望下边，永远是不同的。 大家立场不一样， 立场不一样，所以最后咪咁多矛盾咯。 嗯， 又即系古今中外边个年代都系嘅， 系啊， 永远都系所有嘅矛盾咧就系嚟自上面同下边啊嘛， 嗯、 无论系阶层又好啦。或者年代都好啦，都系嚟自呢啲纷争嘅、 嗯。 而嗰个纷争最后嘅诱因，嗰、那个原因系咪诱因？嗰、那个原因咧就系大家互相唔会为对方谂咯。 嗯， 下边嘅永远就谂紧自己嘅， 系 上面嘅永远谂紧自己嘅。咁永远咪大家都唔知道大家谂紧乜嘢咯。 系咯，所以我 但呢、這个。 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咧，即系大家未必可以做得好好，但系我哋都尝试下喺对方嘅立场嗰度谂啊，啊，我点样可以佢谂嘅啲乜嘢咧，我又点样可以配合佢，咁咪会好啲咯。 系噶，嗱，但系好有趣噶、 哦。 当你喺下边嘅时候谂上边嘅人真系衰啦，咁、 嗯。 但系当下边嘅人都会向上移噶嘛。 嗯。 当佢哋移动，无论系年纪或者佢哋嘅职级啊，移动咗去上边之后咧。佢哋又系做翻上一代做嘅嘢嘅， 系咧， 好奇怪嘅、哦。咁跟住咧，佢哋对下一代谂嘅嘢咧，又系等于当年一样嘅、哦。 吓，无限 loop 系、哦、无限 loop 噶嘛。所以如果你而家当你系年轻人，你话紧上一代嘅同事，或者你系下属，话紧个老板嘅同事，吓，一必定系有好多怨气啦。但系当佢哋变成前辈，同埋或者系老板之后， 嗯 佢哋又系做紧当年个老板，又或者前辈做紧嘅嘢。 系啊， 嗯， 所以咧，大家就呢、這个时候应该更加咧，俾啲耐性，即系可能同上司或者同自己嘅前辈再沟通多啲。其实中间咧，仲可以偷师学到好多嘢添啊。 系噶，同埋最紧要自己啦，即系正话嗰样咧，从一而终啊嘛。如果你今日觉得人哋唔啱嘅时候，你唔好将来自己做翻就得啦。 系啊，系啊，啱啊。如果自己拎住自己只手指咁叻嘅话，只中指啊，咁咧就要继续坚持落去咯，系咪？ 咪系咯， 系啦。好，我哋转头翻嚟再讲过，钟哥。 好，阵间见。 一阵间见。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百科， 出面29度啊！咁啊，晨光百科同你望一望 VR 咁啊，其实 VR 就系一个咧电脑模拟产生嘅一个 3D 三维空间嘅虚拟世界，提供咧就系用家咧就可以喺视觉等等嘅感官噶噃，令到人咧可以仿佛啊，哇，身处其境。咁当然啦，全部都系电脑嘅图形啊，电脑仿真啊，人工智慧感应等等。不过咧，讲翻啦 ，VR 其实亦都系嗰个进程，或者嗰个嘅叫做历史啦。其实几耐之前啊，开始人类咧就发明VR 嘅咧， 嗱，我哋接觸嘅 VR 就係好多時都係遊戲嘅世界啦，係咪？其實 VR 本身嘅應用原本咧係喺科學嘅層面嘅，例如喺醫學界，如果能夠將 VR 技術應用得好嘅話咧，例如我身處於香港，我要做一個手術，可能對家喺地球另一邊美國，亦都可以用 VR 咁啊直接睇到、觀睇得到咧，就係我實時嘅情況，從而進行手術。虛擬實境嘅概念原先咧就係嚟自1950年之前啊嚇。啊，簡單啲嚟講啦，當其時嘅人就已經開始諗，我點樣可以就好遙遠地已經有呢一個嘅視覺、觸覺、嗅覺等等嘅虛擬實境嘅系統咧咁樣。五十年代嘅時間曾經做過一個咧，就叫做體驗嘅劇場啦，可以有效咁樣涵蓋所有嘅感覺，吸引咗觀眾咧就注意熒幕嘅一啲嘅活動。好啦，去到上世紀嘅60年代，咁啊有啲嘅短片啊，甚至乎一啲嘅叫做感官嘅系統，你都開始咧就慢慢製造出嚟啦。去到70年代嘅時間啦，今日見到早期嘅虛擬現實入邊啊，係好矛盾，虛擬又現實啦，即係虛擬嘅環境入邊啊。值得注意嘅咧，就係我哋見得到好多嘅地圖啊，或者大學咧，佢哋都開始咧就係利用咗呢種嘅三維嘅模式咧，去到製作一啲嘅藍本同埋地圖，包括咧就係興建建築嘅一啲嘅叫做前科嗰啲前期嘅素材啊嚇。80年代嘅時間啦，咁啊有人咧就用虛擬實境。例如咧，就創辦咗一啲虛擬實境嘅裝置，好似咧就手套啦、眼睛電話、音量控制，呢啲全部咧都係冇乜人知嘅一啲嘅發明嚟嘅。但係對於我哋今日 VR 嘅叫做好似一副眼鏡嚟講啦，就好似咧就係好前期嘅一啲嘅機械發明，從而咧就塑造咗我哋 VR 嘅前身啦。好啦，去到今时今日啦，踏入咗2000年之后啦 ，VR 嘅成熟亦都开始咧就见到个初形。今日我哋见到喂，好似好劲啦，其实亦都系 VR 嘅一个初形嚟嘅啫，未去到咧就系 VR 最终嘅一啲嘅目的，例如喺广泛嘅科学同埋广泛嘅日常生活应用得到。要广泛应用咧。除了发明之外，减低这个生产成本也是必须要的。暂时来讲 ,VR 的叫做生产仍然是需要一些 budget 的，需要一些钱的。要做到呢好像一副眼镜那么普通，或者呢就是大家那么流行的话，无论在这个的软件、硬件、行销、创意、人才方面，各方面都要呢就好好地连结，更加呢就要跟学校去合作。现在有些学校都很好的了，上堂譬如作假，即是地理堂啦，佢哋都会用到 VR 嘅系统，咁啊等啲学生戴住眼镜，哇！地理堂最好就系咩啊？梗系去视察啦。咁你个人又喺课室，就系靠呢一类型嘅装置咧，可以令到好多学生增广见闻，学识嘅嘢就可以更加多。咁你话系咪几好呢？ 走了幸福痛，吃个炸酱让我超 wish I wish 佢係陳海榮啊。朝早6:50啊，早晨啊各位。 我是崔洁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QL 啊，同大家讲下咧就行山嘅路线。咁啊，不过今日嘅嘉宾咧就系好好过生活导赏员阿 Ling， 你好啊 Ling。 你好啊，小白。 系啊，有段长时间冇见你啊，知道你咧就吓收埋好多正嘅行山路线，喂，同我哋听众介绍下。 喂，正就唔敢讲啦，你要知道咧，而家咧香港人咧个个都变咗山系香港人啦。你而家假期咧，你喺旺角同埋铜锣湾系搵唔到香港人，通常上晒山，好劲噶啦香港人而家。 是啊，个个呢行山都真的有返几下斩手啊，这个真的。 是啊是啊，即是连平时 Q 的的那些都行上了南石尖。 不过呢始终呢都有好多的山路呢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就要靠阿 Ling 呢话返俾我们听啦。 我想好少山路大家不知道，不过山路里面一些故事呢可能大家就会忽略了。我今天呢就主要是讲一些古道啦。我想古道都很多人行过，但是为什么它会是古道呢？是不是除了古老之外就是古老呢？其实都不是，其实都会有一些特别和有趣的故事，或者大家下次再行的时候呢那就可以再留心一点呢，那就可以发思古之有情啦。 是啊，对啊，因为阿 Ling 都讲得对，因为呢很多时候人行山呢就行了那条路路线完咗啦，就完咗。冇谂到一路行嘅时候咧，见到好多建筑物啊，或者啲细眉细眼嘢咧，啊，原来入边全部大有文章话拎。 系啊，系啊，系啊。嗱，咁我哋咧而家咧就讲一条啦，可能好多人都行过，因为呢一条古道咧其实又唔算系好难行嘅。咁啊，小朋友勉强都行到嘅。咁但系咧，其实佢嗰个历史色彩系相当丰富嘅。咁咧就系一条叫做沙池古道。我谂我讲完之后，好多人都话：咦，我行过啦，因为即系你点样都会记得佢嗰个山水。豆腐花啦，都见大家观音庙啦咁其实大家有冇谂过点解会有观音庙咧？同埋或者都讲一个外即系番外话咧，就系话。我想大家有去九龙城猴王庙啦， 有 咁九龙城猴王庙系啦，同埋九龙城一带嘅历史啦，可能好多朋友参加导赏都会讲咧，佢嗰啲乡约之间咧嗰个嘅组织咧，其实系包括九龙城一带咧，咁佢哋嗰啲乡约嘅组织其实包括埋沙田嘅、哦。点解我哋九龙东同沙田嘅关系会系咁密切咧？咁其实咧，原来咧，喺由自古以来咧，我哋九龙东呢边咧同沙田嗰边咧，其实。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商业关系的。而沙池古道呢就是将两点连埋一条非常重要的路线。其实呢是啦，在10年代呢就曾经有考古学家呢就会在观音庙附近呢即是慈云山观音庙那里附近呢就发现了一些古驿道的遗迹。亦都从这个遗迹去推敲呢这条驿道呢相信已经是有成6-7-8年的历史，即是自宋朝到现在。当然现在的慈沙古道可能呢就未必是 exactly 那一条路线。但是其实我们都会知道其实原来在很久很久以前商旅已经是需要经过这一条路线呢是过来九龙这边将货物主要呢就是你知道 香港其实以前很重要是一个官府长一个盐场来的嘛。就会将这些这样的重要的货物呢就会运出去给即是他们的售卖啊同埋或者是运出去海外啊运返去内地啊这样的。所以慈沙古道其实是一条很重要的商旅驿道，亦都因为这个原因呢，我想如果有些朋友喜欢看旧相呢，咁在一张很古老的旧相里面呢，就有光秃秃的狮子山下面呢就很奇怪地有一个石造建筑物，很多人都推敲它是应该是一间土地庙或者观音庙，就是一间土地庙，就相信呢就是说当时那些商旅呢就是为了即保平安呢就会在那里即有一些这样的建筑啦，咁直至到去到清朝嘅时候咧，甚至就起咗而家你见到嘅慈云山观音庙啦。 哇！去到清朝先至起啊，咁再之前就有个土地。咁但我哋都想象到咧，慈沙古道嗱，慈云山就去沙田啦。哇！以前咁多商贸嘅嘢咧，都系经过呢一条嘅山路。可以上到去，而家我哋行一段山路都行到咧，就係上氣唔接下氣，又要話啲裝備咧點樣靚法啦。哇！以前啲人仲要拎住咁多貨，我估都係草鞋嚟嘅啫。 都要行 喎、啊。係啊，都係行嗰條路㗎咋。變咗你諗下以前，而家我哋就話搭鐵路啫。以前係點啊？以前真係一步一步咁樣攀過山過嚟。咁所以咧，點解佢哋需要呢啲咁嘅宗教嘅支持咧？喂，你知啦，行船跑馬山風險，上山落山都會有啲風險嘅時候，咁有一個嘅廟宇啊，咁樣俾佢哋係祈下福啊，結識下，其實係相當重要 嘅。嗯，以前嘅年代咧，香港有冇山賊啊、猛獸？ 或者係大把啦，大把大把。就因為有山賊先有山把海盜啊，先會構成圍村呢一樣嘢啫嘛。圍村其實就係一個保護嚟嘅。咁我哋又講下慈雲山觀音廟，其實咧佢都有個幾有趣嘅歷史嘅喎。 嗯， 因為咧其實喺一個年代咧就有一個苗族咧就叫做蔡俊，佢、 嗯、 就將呢一間咧喺半山非常之唔係咁方便嘅廟咧，就令到好興旺。 嗯、 就喺呢、這個六七十年代啊，點解咧？佢其實係一個非常有商業頭腦嘅人啦。咁佢佢就令到呢度咧就有呢個觀音開庫嘅，好似成個節日咁啊！直情有曬專車車啲人上去。如果你問翻慈雲山黃大仙一帶嘅老居民咧，佢哋都會記得哇！即係觀音開庫係一個非常之開心嘅日子，好似過節咁啊！咁你諗下，成個配套係做得好好 嘅。 咁、但係後屘咧，由於咧即係真係冇乜人會理呢、這個蔡俊呢個廟祝咧，佢越做咧就越興旺，興旺到咧佢自己私人咧就起咗個骨灰庵嚟，越賺越多錢。對於啲係居民嚟講，大家係正啊！咁對佢哋嚟講都係正啊！咁但係好景不常啦，呢個灰樓當然就係非法建造噶啦、 嗯， 而且慈雲山本身亦都有一個山泥傾瀉嘅危險，有部分地方。咁、 嗯、 所以後來咧，就即係、就是、政府就接管咗，即、就、係、是、由東華三院就起咗。而家你見到都幾宏偉嘅骨灰樓，其實個故事就係咁嘅。 嗯，咁所以你話有陣時行山咧，唔係話淨係喂好快脆行完嗰條路就算數，入邊好多嘅古仔咧，我覺得喂原來真係都幾特別喎。好彩阿拎同我哋提一提翻，下次咧如果由呢個慈雲山。再諗住行翻慈沙古道，因為而家都仲行到噶嘛。 而家行到，而家同埋都好多人行嘅，其實好靚嘅條路。 係啊，同埋呢條路又唔算係特別難嘅一條路嚟。 係啊，係啊，係啊。 你諗下以前啲人抬咁多貨物去行， 都行到啦。 係啦，難極有個譜啦，係咪？ 係啊。 今日啲裝備又咁靚，咁所以大家下次行嘅時候咧，就可以留意翻入邊都有好多嘅事情咧。原來象徵住我哋喂香港咁多年啊，可能百幾二百年前嘅歷史，去到今日咧，呢條路都係見證住好多唔同嘅變化。好啦，今日朝頭早唔該曬唔该晒你，下次又介绍其他啦，拜拜。 OK，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晨光 Coffee Time， 政府推出一个个人数码身份以及就电子平台的服务，叫做智智慧的智，智方便啊，推出到目前为止都已经有五个月噶啦，咁啊登记的次数大概38万次啦，同期推出的一个安心出行的下载次数超过400万。好啦，负责开发政府资讯科技办公室就指出，两者用途不一样嘅，咁啊当中智方便咧为了减省市民使用政府以及商业服务的身份认证过程。咁啊，暂未对登记人数咧就设一个嘅目标嘅。咁啊，智方便亦都咧就系可以咧有好多唔同嘅用途嘅，例如咧就系譬如一啲牌照啊、服务各方面咧，都要令到大家咧就好快脆咧就可以申请到啊，就唔需要咧就再腾嚟腾去啊吓。咁如果你都系成日都要有好多唔同有关于政府嘅嘢嘅，因为佢有50几项嘅服务噶，譬如电子针卡啊、税务仪啊、车牌续领啊。以及咧就有中电啊、煤气啊、银行等等公营以及咧就商业嘅服务，咁所以咧有好多嘅同政府相关嘅服务咧，其实亦都可以透过呢一个免费嘅 apps 咧去到下载而用到咧一啲嘅相关嘅服务嘅。咁如果你成日都要用到呢啲服务嘅话，不妨咧就快啲装翻个，咁可能咧可以令到你生活减省好多唔同嘅时间啦吓。好啦，时间呢就已经嚟到早上嘅6:59喎。咁出面29度嘅气温，咁转头会分途广播㗎啦。晨光第一线将会留返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下星期五嘅早上。首先呢一样有白元浩陪住你嘅，我哋转头二台再见。我返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学界创造， 创造天团的唐书瑶在学界总动员，带大家去到基督教崇祯中学探访他们的木笛队。 我们由一个新进的乐团，短短几年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可以代表香港去进行国际表演的乐团，这些经历都令我们获益良多。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学界创造，主持钟杰良、陈若琳。 在焦点创造之中，亦都会访问香港三级跳冠军人马陈志强。 吴镇宇、谢君豪、朱柏康在电影新作入面饰演露宿者，导演李俊石对三位在戏入面的即兴演出又有什么评价呢？ 镇宇是一来到 roll， 然后一 roll 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 version 出来，有时大家加一些即兴入去，他又整不同的东西出来，所以我剪片的时候呢， 很难剪都几清。 我剪片的时候有很多选择。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机械人种子计划20年，爆窃再启动，一齐安坐家中驾驶舱，用歌曲重现一幕幕经典情节，感动热血，欣赏冲出大气层的音符。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元号，机动战士之徒主题歌曲音乐站。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七月五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同埋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七月五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都嚟到朝早嘅7:07噶啦，咁啊，暂时系29度啦。除咗系白元浩之外咧，晨光交通天文台我哋先睇个交通嗰一拍先。Didi 你好啊， 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出边咧，咁啊个交通情况系咪都几好啊？ 系，我今朝翻嚟都仲未落雨嘅吓，咁啊天气都 OK 嘅。咁啊，先讲翻呢一个隧道嘅情况啦。而家公主道过海咧，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都系啦，喺电话机楼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嘅。咁港岛区咧个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啦，喺柴湾嘅永泰道咧有水管更换工程，咁所有车辆不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啦，咁就要改经嘉业街同埋常安街嘅。交通就系咁多啦。 都几好、啊。咁我见到即系 Didi 入嚟直播室嘅时候，仲有位新嘅同事、啊，系嘛、 新同事其实都做咗都几多年噶啦、 啊， 做咗几年噶，几年 做几年噶啦， 系啊。幾年前 係，而家冇見過。 因為佢係翻而家翻星期六日噶嘛，二零可以過嚟講幾句啊，小白哥哥啊，係咪好開心啊？早見到啲靚嘢啊，見到靚仔靈仔精神嘅。 係啊，你好啊，二零。 係啊，早晨啊，小白你好。 哦，係啊，加油啊嚇，二零。 係啊，有冇聽過星期六日好多時都係佢哋翻 嘅？哦，因為星期六啊都有聽過，即係二零同阿小瑩啊嘛，記得係 嘛？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咯，係有聽㗎。 有聽，不過用字就唔係好記得啦嘛，聽聲咯。 係啊，因為星期六日比較星期。即係嗰啲時間少見阿二玲佢哋咯， 係咯，咁我同佢講，唔緊要㗎，好輕鬆㗎咋，好開心㗎，喺度播下交通啊嘛，同小白哥哥傾下偈啊嘛。 晨光交通添啊，中意啊，中意你咁樣嗌我啊，因為而家出面好多靚仔嗌我叔叔㗎啦。 啊，唔係嘛，你咁樣講嘢，人哋都係嗌我做姐姐啫 喎。啊，你真係咁樣講嘢，星期五整緊要咩開心啊嘛？ 好開心啊！眨眼一個星期，你覺唔覺小白？ 係啊，咁希望大家星期六日咧，咪睇住天氣啦，當然係，因為都可能會有啲大雨啊，咁啊安排得好啲，咁希望大家都有個。 愉快周末啊！ 系，我都想讲啊，除咗天雨路滑之外咧，其实咧阳光普照咧都要留意交通啊。琴日咧就阳光普照啦，朝头早。即同時有五宗交通意外，我報即係報到氣咳、所以咧，我真係想講啦，天雨又好，落雨又好，陽光普照又好，大家真係要小心駕駛 啊！係啱啊，即係一有啲咩事咁，健康最緊要嘛，係咪先？有陣時即係我咁講啦，遲咗少少嘅，或者你預早少少出門咧，咁咪唔會遲咯，係咪？嗰啲咧就最緊要都係自己安全係最緊要嘅，係咪先？ 揸車態度就好緊要啦， 揸車態度好緊要啊！如果你能夠早多，譬如10至15分鐘出門口嘅，咁其實你已經唔使趕啦，個轉友你。已经唔使再抌啦， 系啊，是我都唔系好明嘅，就是真点解同前车唔可以保持安全距离咧？呢样嘢系我零 心急咯， 担心嘅，唔好心急。 系啦，好，唔该晒 Didi。咁啊，唔知道天气方面啊，而家系点咧？喂，欧喺边度？ 喂，早晨，小白。 早晨， 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啊， 喺边度啊？咁啊，喺广播道啊，港台嘅停车场嗰度啦。咁同大家睇下天气。 好。 依一刻嘅天气咧，好翳焗。山雨欲来四个字讲完啦、感觉到呢应该即将落大雨或者有一个风暴嘅情况出现啦。所以今天呢要做啲防风啊防雨嘅措施啦，因为即係你都一阵小白会详细讲个天气情况啦，大家都 feel 到啊，唔知边周边地区啊打风 feel 啊嘛，咁样即係打得风成呢又影响到香港。打風唔成有三日雨，總之無論點都影響到香港咯。咁依家望去香港島嗰邊咧，能見度都麻麻地嘅。嗱，琴日就話睇到山頂嘅大屋都睇到啦。咁望去香港島嗰邊咧，最高嗰棟建築物都係睇到嘅。不過再望後啲啦，望深啲咧，就乜都望唔到啦。咁啊，啲學生哥們咧，依家都翻學啦。咁但係佢哋此刻因為未落雨啊嘛，咁仲係好輕便裝嘅啊，冇話帶遮啊。齋係孭住個書包嘅啫，可能有件外套仔咁多多咯。咁啊，星期五嘅早上咧，就除咗天氣麻麻地咧，要 plan 下禮拜六日有咩室內嘅活動去做之外咧，可能咧都真係要諗諗計仔啊，即係點樣消磨個禮拜六日。如果勁落大雨嘅話咧，難搞少少啊，因為香港人通常我係一至五好俾心機做嘢咯，禮拜六日係時候放假啦，咁樣留喺屋企。當然你話喂，過去嗰一年咧都慣咗喺屋企睇下電影啊，睇下碟啊，煲下嗰啲 N 字頭又好，乜字頭又好，啲串流平台啲劇集啊。咁但係喺屋企其實會唔會悶少少咧？我又問一下有小朋友嘅小白先啦。咁如果真係被逼啦，即係可能即係。天氣情況唔許可啦，冇得出街喎。咁小朋友喺屋企，除咗做功課之外啦，會同佢玩啲乜嘢咧？ 喺屋企咧，有小朋友嘅時候咧，喺屋企係忙過出街嘅，因為出街咧，你有一個 focus， 即係個焦點俾個小朋友玩啊。例如你去公園又好，或者你去嗰啲遊樂場都好，甚至乎你同佢上一堂嗰啲咩課程又好啊 ，workshop 都好啦，即係有目的噶嘛。有目的小朋友咧就会集中精神，咁你又可以同佢一齐玩，咁得闲好多嘅。喺屋企咧，因为佢又做惯山寨王啊，喺屋企系咪先？个个少爷兵嚟嘅，咁咧就容易咧就情绪咧，又或者行为咧就失控咧。咁所以你咧喺屋企咧就好忙，要控制住佢。所以俾我拣咧，我会真系出街嘅。 系啊，可能喺屋企，好似头先小白咁样讲，要不断创造一啲目标俾佢做咯，即系叫佢不断完成一啲 target 咧，咁就唔会。咁大情绪波动，同埋做人最紧要有目标啊！ 系啊，同埋有样嘢好搞笑啊！咁佢屋企有玩具啦，咁啲玩具有好多啦，好啦，跟住咧有阵时你见到佢净系玩住啲车仔嘅，即系嗰啲一架架，完全系唔需要 creative 去到玩，唔需要创意已经玩到嘅，你就会觉得哇，净系玩架咁嘅车仔，你都可以玩咁耐。其实好闷噶，你又唔忍心，跟住你又要喺度谂咯，啊，点样可以令到架车仔又玩得好啲啊？又会唔会慢慢积木翻嚟，叫佢砌条赛道出嚟啊？咁你又搞到自己一身蚁啦。 买多50架车啊！嗱，同你讲啊，嗱呢度 total 咧有咁多架车，嗱如果4架车加8架车，等于几多架车啊？嗱，即系有阵时做家长都系好似头先小白嗰个心态啦。你见到好似玩车仔好似好无聊咁，咁样，唉，俾啲数学题佢谂下啦。咁啊，一架车有几多道门啊？开逢嗰啲车有几多道门啊？超跑有几多道门啊？最后呢四架车加埋有几多道门啊？咁样，跟住原来唔啱嘅，因为揭尾都系一道门嚟嘅，尾门咁样。 同埋原来有道门系坏咗嘅，佢冇计。 系啊，即系呢啲就。 唔止佢玩車仔，你仲可以玩埋個小朋友一份， 你直頭玩埋自己添啊！ 考下腦筋啦，咁啊，禮拜六日 plan 下有啲乜嘢室內嘅活動，無論親子樂又好，或者兩口子咧，可以去進行啦。咁啊，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啦。 好，唔該曬歐。咁啊，出邊嘅詳細天氣方面，真係睇個更加詳細嘅。嗱，位於廣東內陸嘅一道低壓槽正在向南移動啊，嚇。咁啊，同佢相關嘅雷雨啊，逐漸咧就靠近沿岸地區啦。咁啊，喺上午七時啊，熱帶風暴彩雲集結咗喺高雄之西南偏南大概360公里，預計咧就會向東北偏北或者咧就係東北移動，時速嘅20公里嘅。咁啊，暫時嚟講係移向呢個呂宋海峽以及咧就台灣南部一带嘅。咁至于本港地嘅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啊，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嘅气温啊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咁啊，稍后转吹偏北风噶。咁啊，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都系有骤雨同埋有雷暴，日间咧骤雨会减少，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咁啊，随后两三日骤雨咧又再度增多啦吓。咁啊，星期一二咧即系讲紧。好啦，而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80%。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二低水平，空气都唔错啦。早上嘅时间，星期五我哋都可以上一上晨光大学先啦。 晨光大学， 早晨啊，佳哥！ 诶，早晨各位。 嗱，讲紧咧，以前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假日咧啲小朋友或者大人咧一家大细去消遣啦。我细个咧，我阿妈带过我去一个地方，我到而家都记得嘅。 边度咧吓？ 虎豹别墅。 哦，水味啦你。 差唔多啦，因为阿妈由细到大都讲嗰啲咩十八层地狱啊， 哦、 即系警惕啲小朋友。嗱，你唔好讲大话，会勾你根噶。 对啲细路仔嚟讲咧，嗰堆咁嘅浮雕咧，我印象系最深噶啦。 系啊，我嗰阵时睇好耐噶。 系 啊，即系未见过，因为。 其实讲真的，那段日子真的是战前、 嗯、 香港不是人口多的时候，香港有钱佬的富翁是很喜欢买很大笪地，跟着起间很漂亮的别墅，甚至成个山谷呢都是包了来住， 即是都是做住宅的。 是啊，譬如说什么虎豹别墅、丁九那边那个叫龙浦，龙浦起了一个宫殿，姓李的，起了一个宫殿样的景元里啦，渔东船嘅别墅啦，或者即系而家有几阵嘅，浅水湾又有，大埔呢个船湾又有咁样嘅，咁咧起晒啲咁靓嘅屋，咁当然啦，起得咁大间屋，梗系要用啲钱落去装修， 系 整得个个瘾瘾， 同埋要特别啲啊嘛， 系 咯，别墅一格啲嘅， 虎豹别墅咯，虎豹别墅其中一间最劲啦，因为点解咧？佢除咗有浮雕，佢仲有个塔。 嗯， 唔系用塔，仲有个主礼堂，系、 嗯、 嘛？嗰个真系嗰个住紧主屋咁样，咁啱啊！所以咧就好，真系令到人香港人咧，以呢一间虎豹别墅咧作为一个咧，大家都讲个集体回忆啊。 不过我好好奇，点解当其时会摆呢个元素落去？即系点会摆地狱元素落去嘅咧？ 古人咧就即系嗰个儒家思想咧，就真系仲系保持得很好嘅，咁、所以劝世啦，叫啲人唔好做衰嘢啊。吓， 但系摆自己屋企。 反正屋企人對住好驚啊！即係擺喺公園裏邊咧，咁俾人家睇下咧，勸下曬做一啲善事，即係陰德，真係咁。 都係嘅，即係到而家都仲係好成日都會講嘅因果嗰樣嘢啦。 係啊，因為有啲惡人咧，有啲惡人咧，即係你同佢講道理咧，講唔明噶嘛。講因果啊，講輪呢啲咧，佢就可能有啲忌諱啦。咁你就咪勸下佢哋，喂，唔好做衰嘢啊！嗱、你睇下啦，有輪迴啊，有因果噶咁樣啦，咁、自己積下陰德啦，即係咁意思。 係，不過我記得嗰陣時好似都有啲相關嘅傳說係關呢個地方事嘅喎。 講起呢個古仔真係正啦，點解咧？因為嗰年代咧，即係90年代、80年代尾、90年代頭啦。咁可能嗰陣時就我啱啱出道，就做編劇嘅年代。咁我記得嗰陣時我喺亞洲電視咧就寫過一集就講啲古靈精怪嘢嘅、其中一個主題咧就係、虎豹别墅个狐仙啊，狐狸精啊，出嚟咧搞搞震咁样，咁啊好笑嘅嗰时，点解好笑咧？咁大家知啦，虎豹别墅又姓胡家，系胡家噶嘛， 哦，即系姓胡嘅、那个屋主系， 系啦，胡文豹、胡文虎啊嘛，咁啱当时佢哋个话事人咧叫狐仙，嗰、个女士系叫狐仙， 好似好真咁， 都唔知点解啦。咁但系其实咧个古仔唔关事噶，唔关个屋企人事噶，就话传说就话咩咧？喺铜锣湾，有间酒楼。咁咧就有一次咧就有人擺滿月酒，點知嗰個 B B 仔咧就唔知咩原因咧就死咗，就係因為話佢冇缺血啊貧血之類啦咁樣。 咁啲人話百思不得其解，咁又有多事人就望妖，喂，有嘢喎，咩事啊？你睇間酒樓咧，佢門口嗰個雲石牆啊，咪啲花紋嘅白色雲石、啊， 嗯， 裏面有幾隻狐狸嘅樣度喎，好似兩大三小定，我唔記得咗係兩大三小定一大三小啦，九成俾狐狸吸咗啲血啦咁樣喎、啊。我話唔係啊，馬哥係啦，咁呢狐狸精喺邊度嚟㗎？誒、哎，咪喺虎豹別墅匿埋個白塔入邊走落嚟揾飯食咯咁樣啊。咁當時候咧，哇，好過癮啊，傳得好行啊。報紙又賣飯，我記得《天天日報》有賣嘅， 《 天天日報》有報導，跟住有啲雜誌，嗰啲咩嗰啲即係嗰啲奇聞異奇聞啊、日文啊嗰啲報嗰啲雜誌咧，又有大事報導咁樣嘅。咁所以由於咁樣咧，我先至走去做考察， 即係睇係咪真係先 咁。係啦，我去嗰陣時咧就已經係過咗水啦，咁、已經係揾人遮住曬嗰塊雲。 我可能都信喎，如果係咁嘅話，特登遮住，可能費事啲人不安或者有啲公眾恐慌咁、 恐慌就唔緊要啦，但係我懷疑就太多人去睇咧，搞到個別墅好混亂。 又唔係幫襯啊嘛？ 係啦，搞到別墅好混亂，咁啊下邊如果買平安包就可能好啲嘅。 可以考虑下，不过其实咧，嗱，即系头先讲开，我谂而家真系好多都唔存在啦，已经 吓晒啦。第一，地皮有价，地皮有价，你当时候阿爷有呢咁嘅心情，即系叹世界啫。佢、个后人就冇呢个心情啦， 系有心情套现咯，换翻啲钱翻嚟。 套现啊！哇，一个别墅可以系几廿栋楼啊，大佬系咪先？好开心噶嘛，所以好多冇咗啦。咁而家有几得翻几等啦。景賢裏啦，虎豹別墅嘅嗰個主樓啦，銀行出邊個門口啦，仲有一個私人嘅就龍鋪，即係丁九個龍鋪，嗰種就保存得好好，佢後人都保存得好好。 即係如果係私人嘅話，就真係靠自己去保存啦。 係啊，硬掘㗎，我哋真係要保，唔好話保存啦。保养先系惨啊！ 系，我谂呢一个经费仲贵啊， 非常之费，同埋要嘥好多心力去保养。 即系你唔好话要保存呢一啲啦。譬如如果你间屋十年前装修，你想买翻块砖都唔得啦，而家真系好难啊！ 真系冇错， 现实上， 所以现实上系有呢个困难，所以点解先好多啲旧屋保留唔好就咁解啦。 但系而家好似近呢十年八年咧，又多咗啲叫做保育嘅团体啦，或者自己个人去发起一啲嘅名义，就喺香港有好多地方都需要去保育嘅。 系。呢幾年二三十年啦，即係我親身經歷啦，就多咗好多呢啲，因為唔單止係由政府帶頭，民間都嗰啲網上嘅信息啦，咁好多人都自己拍啲相留念啦咁樣嘅，始終都有一樣嘢嘅就係大勢所趨，即係啲嘢咧，呢啲屋啦，有時咧就係、要拆啦，冇辦法啦。咁我哋民間或者政府去做啲咩，咪保留就影低啲嘢，做一個好好嘅記錄，就俾後人去知道咁樣咯。咁政府做一 part， 咁有時政府啲嘢做唔切噶嘛，或者做唔得嚟噶嘛，咁由民間去補救，去補位， 即係起碼留低一啲相片啊或者文字嘅記錄咯。 係啊係啊，功德無量噶。而家我哋上網睇到好多舊屋，其實就以前嗰啲前人佢有心去做翻啲嘢出嚟。咁而家就係即係知道啦，啊咁即係其實諗下，咦人哋以前係咁做，我哋有咁啊可以享受到，咁而家我哋係咪應該要做埋一份，等我哋後邊啲人又可以享受到咧？ 係啊，所以而家今時今日唔好睇小自己個打卡啦，分分鐘第時 咧、啊、打卡好緊要噶， 成為咗一啲資料博物館嘅相片噶。 喂，不過講真嗱，我呢度我又講一句喎，打卡就好咯。我發覺而家有一種風氣咧，入咗去啲嗰啲廢屋入邊咧，喺度拍相，呢樣嘢就有法律嘅。有法律嘅，即系会犯法嘅，唔好做啦。 系啦，同埋都系一种尊重嚟嘅，擅闯人哋嘅地方系唔啱嘅。 系啦， 好啦，今朝早同阿佳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拜拜。 常败不这位美志气不会被原谅，仍难再想还得逞强，眉头见血当勋章，明明难保知心参加这输够必有奖，但我都想为那虚无胜仗再赴输的人，仍然扮勇敢，前去。 晨啊，朝早啊 DJ 啊，圣马力诺之心。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如果你谂住而家出门口啊，见到出边个天好似冇乜嘢咁样咧，都特别提一提咧，温馨提示啊，天文台都系咁讲噶啦，就话一阵间咧都会有狂风雷暴嘅，系啦。咁啊，虽然而家就未有落雨啊，都拎定把缩骨遮啊。 啱啊，小白讲得啱，有备无患， 冇错啦， 所有嘢都做足准备。嗱，成日都听到政府宣传片或者政府宣传带啦 ，API 咧都有讲话，行山咧都要做足准备。 系啊， 嗱，小白我知道你咧都系山系达人嚟，有冇谂过考一个山艺教练牌咁样咧？嗱，真嘅，真嘅， 真 系 有 想问， 我真心想考一个，系啦，因为考咗之后咧， 系 对呢方面嗰个知识咧系一个更加肯定， 好 啊、即系个肯定唔系自己嘅肯定， 系 而系一个规范入边俾你一个认证啊嘛。 讲得冇错，而且你有专业嘅资格嘅时候，我同崔杰同就放心跟你去行山。 我见崔杰同有时跟我嘅时候，都好唔知系咪啲惊惊地咧开始。 其实嗰人唔系好惊， 行到越嚟越难。喂，又大雨嘅咁样， 其实唔系好惊。我都有跟过你行富士山，其实小白都系好迁就嘅一位领队嚟嘅。不过都系嗰句啦。咁如果你话啊，真系想执业，或者真系想教下书咁样，咁真系。考翻呢个山艺嘅教练牌咧，可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打报章见到有报道啦，就系话因为近年咧都多咗好多咧YouTuber 拍片，咁我哋可以称之为山艺嘅 KOL 啦。咁其实有啲地方咧就不该行嘅，就走咗去。 喂，讲得啱啊！ 有啲咧就直情要好多装备先行到嘅，又冇装备底下去行。 有啲已经系基本上要攀爬。 系啊， 即系攀爬，虽然唔系话即叫做爬崖嗰啲啦，但其实一用到手脚嘅话咧、 啊， 我相信好多人咧都唔系好适宜行嗰条路噶啦。 系啊，第一咧要攀爬咧，用嗰个力，你唔好以为你身体净系用上半身嘅力已经支撑到个 body weight。 系啊， 根本。你睇電影《Mission Impossible》，你就話見到湯告老師可以咁做 啫。同埋咧，山上面就由於個風化都犀利啊。 係啊， 你唔好諗住咧一嚿石你掹住咗就可以冇事，又或者山上面有好多人自己整嗰啲繩咧。 係啊。 即系我唔會相信一條係完全冇經認證嘅繩，而我將條命就 係啊 放喺條繩上面。 講得冇錯啊，就算 好危險， 有專業資格嘅一啲瀑降老師啦。即係喺瀑布入面做一個下降活動嘅老師啦，其實佢哋都有講過，就算做足好多安全功夫，係咪冇風險呢？ 都有㗎、 啊，都唔係㗎。所以大家咧，即係去玩嘅時候咧，就第一欺山莫欺水啦，山都唔好欺啊，我自己覺得。 啊、 第二嗰樣嘢咧就係、是、今時今日如果要做攀爬，你手套有冇咧？ 嗯， 你冇手套，你係咪就咁攞對即係工人嗰啲勞工手套咁就去爬？係 啊， 唔得㗎嘛， 啲石頭好鋒利㗎。 呢、這個咧分兩邊喎，嗱香港咧行山咧，我自己觀察咧，一邊咧就好重裝備嘅，係、啦，即係叫做裝備人啦。咁另一班咧就好冇裝備嘅，叫做冇裝備人啦。冇裝備人咧有陣時我又覺得好古怪，因為咧都見到都上咗年紀嘅喎。佢哋可能真係攞住幾對勞工手套，嗰個爬咧爬嗰啲叫石溪啊。我好似有同小白分享過，總之佢成個斜坡入邊咧全部都係一粒一粒嗰啲大細嘅碎石。咁就要由山脚嗰度一路爬爬爬爬到山顶咁样，咁影出嚟嗰张相好壮丽嘅，因为个感觉唔似香港啊嘛，即系嗱，你试想象一个瀑布就平时系水嚟嘅，依家变咗石头咁样啦，咁但系咁又得唔得咧？咁样啊，呢啲全部 都危险，真系危险啊！其实危险嘅就唔好玩啦，总之都系嗰句啦， 系啦， 命仔系自己嘅。 报章呢一位山系嘅教练咧，亦都有几个贴士俾大家啦，就系要带够足够嘅清水啦。第二就系必定要学识全球卫星定位咁啊，有啲乜嘢衣物咧都可以俾人揾得到你。第二咧就系头先讲啦，即系着呢个适合嘅衣着啦，同埋唔好尽信网上嘅资源啊，因为有好多 KOL 其实佢条片系剪接咗咯。你以为好简单？一粒星啫，咁样咯。 其实好难噶吓，安全第一。 今日系6月4日，星期五。

龙尾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慢车，龙尾系福亨村。而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喊咪喊咯，演得哟！ 涂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遇上了选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沉住气演大哟，好好似错可转可变不过，认识我明白到一趟即兴之旅会出错，每段波折自己过，最重要 Demo 中其实有一句雨泪了，请你只要相信捱下去，是坤哥在日本徒步之旅的时候随口唱出来的歌词，而这一句和自己的内心对话爆炸力竟然是当时一唱就喊了一个钟那么久。 定有分岔路，唯愿那晚尽兴， 作曲是坤哥自己，填词 Oscar， 编曲监制 James Ting， 上榜三星期回落了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八位，吴亦坤《日路》。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好，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先望一望电竞运动啊，喂，都越来越普及啦。啊，国际奥委会同埋全球体育协会，仲有咧就游戏厂商嘅合作。咁啊，今年五月至到六月咧就举办咗一个奥运虚拟系列赛嘅、哦。咁啊，项目包括咧就垒球、单车、赛艇、赛车、帆船等等。 哇，正喎、 哦！吓、啊，点玩呢？嗬， 可能哇！ 赛艇， 赛艇、哦，赛艇， 单车， 赛车一样嘅，不过都有啲技巧啦。 系啦， 唔系电竞嘅高手， 我哋系冇错啦， 人哋都付出好多去 training 啊。 系啊， 我哋系业余打机者啫，系业余手游爱好者。 我哋嗰啲打机同嗰啲即系电竞仲差好远添啊！喂，佢哋都话到其中咧虚拟赛车项目入边啦，香港代表周天浩啊，咁啊晋身总决赛、哦。 厉害厉害！ 咁啊，佢将会同咧十五位嚟自世界各地嘅选手啊争夺冠军。咁啊，对手包括咧就嚟自F1 讲紧一级方程式赛车嘅车队嘅电竞选手，咁啊睇翻原来香港总共有四位咧朋友啊，咁啊登上世界排名100名之内喺呢个电竞项目入边啊，咁啊其中周天浩咧就以1分55.347秒，咁啊赛嘅呢个比赛嘅成绩咧就攞到亚洲区嘅次名，而出线咧打入呢一个嘅总决赛嘅咁样。好啦，咁啊除咗电竞之外，睇埋足球咯。 好啊， 香港足球代表队事隔19个月之后咧就再战呢个世界杯亚洲区外。 外围赛。 我琴日睇咗上半场， 硬撼伊朗。 上半场咧就伊朗赢紧1-0嘅啫，霍奥远过得拍烂手掌啦、 啊。 因为其实都几防守，难听啲讲啊，直白啲讲，死守嘅。 系啊， 因为伊朗系亚洲二哥嚟。 伊朗咧，其实都经常见到佢喺世界杯嗰度出现。 啊、 你谂下，对一队咁强嘅球队 啊， 系咪先？ 伊朗真系劲臭亚洲二哥，第一系好似系日本， 暂时系日本。 日本真系癫、啊， 之前啊南韩 啊嘛，炒蒙古啊嗰啲咧10-0，冇计啊！佢而家有 Team One 同 Team Two 啊，即系讲开又讲咧，扯远少少，我一阵会讲翻香港队，你放心，我琴日聚焦都有睇。香港劲抽唔紧要嘅，系咁啊！但系讲翻日本队，见小巴喺度咧，俾啲 J lead 味啊涌住嚟咧，要讲下日本队。喂，佢而家咧真系好似我哋僆仔睇足球小将咁样，一队海外队，即系南野拓实嗰一队海外队啦， 系啊， 另一队咧本土队， 系啊， 本即系日本当地球员队啦， 跟住 mix 埋一齐。 日本当地球员队咧又赢到人哋10-0， 系啊， 跟住咧。海外队咧就赢人哋10-0， 仲有佢哋嗰啲即系又系足球小组啲剧情嚟噶，即系除咗系派啲日本嘅球员去到海外参加其他球会嘅比赛之外咧，佢哋亦都会喺自己球会嗰度引入好多外来嘅，即系外援啦咁讲，咁啊将一啲外地嘅踢波方法咧就摆翻入去 J League 入边嘅，咁所以佢哋而家咧就无论系喺国内 J League 踢嘅球员，同埋喺海外踢其他联赛嘅日本球员咧，其实大家个实力都越嚟越高， 系啊，好高啊，咁不过放羊。嗰啲又名氣大啲啦， 係啦係啦， 因為你譬如講緊南野拓實啊， 高 島健英啊，即係隨口都可以噏下咁樣，你就知道幾勁啦。 又德國又英格蘭，跟住又西甲咁樣。 其實佢連澳職都有好多個日本球員 嚟 嘅，依家今時咁嘅。咁啊睇下日本隊喺奧運方面嘅成績會係點樣啦。咁啊講翻香港隊先啦，香港隊臨尾都攞到寶貴嘅入球啦，3-1就輸咗俾伊朗啦。其實喺伊朗嗰度入到波咧都唔容易。 嗯，咁所以咧，即系希望为继续咧就为港队咧就加油啦。咁同埋咧，除咗系对伊朗呢一场嘅比赛之外咧，喂，仲有另外两场噶。 哦， 咁香港对伊拉克。咁啊，開賽時間咧就6月12日嘅，都提一提大家啫嚇。6月12日同埋6月16日咧，亦都會對巴林嘅。咁啊，到期時睇下，又要為港隊咧，真係打打氣啊！我哋 要喺香港有電視台有直播，不過嗰個電視台就收費嘅。咁樣大家即係如果支持香港隊，就自己揾門路去支持啦。咁啊，仲有角度，不如講下 NBA 方面啦。嗱 ，NBA 方面咧，就近排都鬧控控咧，就係有陣時有啲球隊咧，本身打緊 A 球隊嘅，今個賽季咧轉會轉咗去 B 球隊啦。咁咁啱呢 A、B 球队呢就对碰喎、 哦。 跟住 B 球队呢就因为嗰个球星去咗 B 球队嘛。跟住呢 A 球队啲球迷呢就对呢位球员呢就嗤之以鼻。甚或乎呢有啲好不礼貌嘅举措。 喂，个情形有少少似呢以前费高踢巴塞㗎嘛。 最初。 跟住嗰个皇马。连开角球都俾人抌樽。 係啦，嗱类似啦。 即係类似呢啲情况。 其实即係做球迷呢你可以好嬲。但係呢你呢啲暴力行为呢就唔容许嘅。咁讲緊係边个呢就係、是、英队啦对纽约人嘅系列赛啦每一场呢都火药味十足嘅。当中嘅焦点人物呢一定係纽约人嘅球迷呢受最不礼貌对待啊嘅英队嘅控卫啊Trey Young啊 T 杨格啊咁啊佢更加俾球迷呢掠口水。 哎呀。 其实真係唔好啦依家疫情。 咪囉。即做咩唔戴口罩嗰、那个球迷 佢拉低咧我估计系个估计佢应该拉低咧 反眼我见到崔杰同反眼 佢估计应该拉低咧但小白梗系讲得啱啦或者搞小白搞系夹嘅但系个重点就喺呢度咯即系头先跟住咧杨格亦都用咗自己嘅实力去证明啦、即系想打场好波啦咁样希望可以平息纷争啦咁啊睇到暂时咧 NBA 方面咧系列赛啦咁啊76人咧就总场数4-1咧赢紧巫师啊纽约人咧就俾英队捏住啊英队总场数4-1啊又系捏住啦，咁啊，爵士队又系4-1咧，即系搞掂咗灰熊啊，咁样。至于快艇队咧，就2-3对小马咧，就有得争持下嘅。咁啊，往后再睇究竟有咩嘅比赛要睇咧，就要睇下咧太阳啊，同埋湖人队啦。因为两位老将嘅对决啦，就系大帝立邦占士啦，再加上啦阿波叔啊、基斯保罗嘅对决啊，咁究竟咧当中啊，边一队啊，或者边一个球星可以带领到咧球队咧晋身下一 round 嘅？ 季後賽咧，呢個都係考量之列。咁小白不如咧轉個角度都講埋咧呢個法國網球公開賽女單嘅次圈賽事啦。嗱、需要負上互相上陣嘅一姐咧，咁啊巴迪啊面對世界排名45嘅波蘭球手啊連尼特啦，咁啊巴迪咧先失一盤嘅情況底下，第二盤咧無法堅持到最後，需要退賽喎。咁啊、反而咧呢、這個就爆個大冷啊，因為你一姐突然間因傷退陣啊嘛，咁、所以咧排名45位嗰個咧波蘭啊，冷手執個熱戰隊啊，成功上位啦。咁但係究竟晉身下一 round 嘅賽事又得唔得咧？咁但係你譬如講開打呢個網球咧，之前大阪直美咧會有啲情緒困擾啦。 係啊，佢有啲又一嚟佢感染啦，係咪先？咁佢感染又可能觸動到某一啲叫做組織嘅神經啊咁樣，咁佢自己又唔想搞到件事咁樣，佢純粹只不過感染啫。不過佢就可能冇諗到大家嗰個反應會 咁熱烈啦， 太過熱烈啦。 咁有啲情緒擺心嗰度。 係啦，咁所以佢就話：咁我退出啦。 所以真係要揾翻呢個日本版嘅周華山博士解一解佢嘅困，因為咧再次引證到咧。有錢咧未必一定快樂，因為啱啱公布啊，美國嘅經濟雜誌福布斯指咧，就呢個日本嘅球手大阪直美今年嘅吸金量咧係有4.6亿港元嘅，當中咧單計廣告收入咧已經佔啊5500万美金噶啦，創咗女性運動員嘅收入新高。 佢真係日本之光。 係啊， 老實講一句， 係啊， 即係以日裔嘅球手嚟講，佢可以打到呢個位咧，真係前無古人。 係，不過又印證到錢可以買到快樂咩？ 買唔到啊， 笨唔可以啊！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原来今年将会是奥运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因为男女平等的地位又再进一步提升了，加入了多项男女子混合比赛的项目赛事。当中最具潜力争奖牌的项目剑击新增了就是团体的项目，场地单车方面也都增设了男女子麦迪逊项目，乒乓球的混双以及就是游泳的混合接力也都增加了港队争取好成绩的机会。相比起2016年里约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增加了5个新的运动，包括棒球、垒球、冲浪、空手道、滑板、运动攀登，同时也都增加了15个的项目。不过要注意的就是减少了285个的运动员参加名额，但是就是奥运史上最多女性运动员参与的一届运动会来的。在东京奥运会，混合项目将会由里约奥运的9项增加到去到18项。刚才提及过新项目有滑板，最近日本都有报道说，出生于2008年北海道千小牧市，正在就是读初中的日本少女，如果真的获得东京奥运滑板女子公园赛的参赛资格的话，她将会以12岁10个月之龄成为有纪录以来日本国家队最年轻的夏季奥运会选手的。 东京奥运知多啲。 受到疫情影响，东京奥运有很多不明朗的因素。不过澳洲女子垒球队在6月1号朝头早已经抵达了日本东京成田机场。他们就是首支抵达日本备战奥运的海外运动员队伍。23名球员和5名职员将在群马县的太田市展开集训。他们在日本逗留期间每一日都要接受检测，不准接触公众、睡房、用餐地点和会议室都会位于酒店的同一层。协助他们的市政府职员和日常接触他们的酒店员工也都同样需要每一日接受检测。 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协志主教练朱志刚，而且亦都是香港代表队的助理教练。奥运足球比赛和世界杯有什么分别？多年前的奥运比赛是很多地方都是会用一些业余的球员啊，包括香港。世界杯当然世界杯的水准，以早年的世界杯啊，或者甚至乎现在的世界杯 的水平一定高一点，而且奥运的比赛是23岁以下，始终都是有个距离。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说奥运比赛是不是一定是最强的，譬如某某国家是不是他去派到最强的球队的球员上阵呢？这个是未必的，因为奥运有阵时某程度上它不是一个 FIFA 即是指定的足球比赛来的，FIFA 係 support 住啫。咁所有球員都係嚟個擁有權都係嚟自球會嘅，就唔係係國家嘅，好怪嘅。足球比賽係好特別嘅，咁就變咗球會有權唔派球員去打，即係唔放個球員去打奧運嘅。當佢係正值係有緊要嘅比賽，或者佢正值喺一個球季啊，或者個球員有重要嘅賽事喺嚟緊啊，咁係去有權派佢。咁但係如果你係國際足球日啊，即係我哋講嘅 FIFA Day 啊，咁佢就一定要派球員嘅，譬如世界盃啊，有啲 A 級嘅賽事啊，國家隊即係編咗嘅國家隊嘅友誼賽啊，咁啊編定咗，咁國際足協編定咗啲 FIFA Day， 咁佢就一定要球會一定要放嗰啲球員出去比賽嘅，咁呢一個係慣常嘅例嚟嘅，咁所以你話奧運嘅足球比賽同世界盃有咩分別？分別都有嘅。咁可能嘅水平啊，可能係個球員啊，可能你喺個國家，咦佢又 under 23歲，佢未夠23歲，點解佢個國家隊去打奧運就冇呢個球員咧？咁就另一方面又或者有啲國家嘅民族觀念好強嘅，有啲球員好好嘅，咁佢就代表國家係一種光榮嚟嘅。好似南韓以前嘅朴智星啊，或者甚至乎呢家孫興文啊，佢都有代表嗰個奧運隊比賽嘅，我記憶中係。 白元浩，東京奧運知多啲。 想你都分得到，醉了吗？想我家欢意解答，为何有无多余皮窝跟我跳舞？大力 flow on a roll， 轻呼不需急躁，越是被诱惑容易 on no， 手中配张上单号、哦哦，甜蜜肤浅带动、哦，这晚气氛最好、哦、，baby 别再等。 早上时间7:52，听紧有张敬轩嘅 Sweet Escape。早上， 早上 啊，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3%。嗱，咁疫情期间咧，即系大家出去食饭啊、饮嘢咧，都会见到有好多唔同嘅防疫措施啦。 嗯、 有时候咧，去到有啲餐厅咧，你会觉得啊，都几别出心裁嘅，都做得几好。即系除咗话一啲指定嘅动作你必须要做咧，其实佢哋我谂啲负责人咧自己都会花啲心思落去，令到啲客人有宾至如归嘅感觉。 哦、 你哋有冇试过有啲去到某些嘅餐厅咧？你觉得佢真系做得特别好咧，好想赞扬佢，或者你冇谂过、哦、其实原来可以咁做都得、哦。 你讲紧个装修定还是嗰啲人先？ 我讲紧系嗰啲防疫嘅措施或者设备啊，系啊。 其实嗰啲防疫措施设备咧，而家即系我目测。間間差唔多㗎啦， 嗯、 當然啦，你分嗰啲級數㗎嘛，譬如咁你去茶餐廳，你又不能夠要求佢有一個好富麗堂皇、好精緻嘅一啲防疫嘅道具喺度，我叫道具啊。咁但係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風格㗎嘛。 嗯、 譬如我經常有一間佢開嘅，佢就係最早期茶餐廳嚟嘅、 嗯， 最早期引入咗咩咧？嗰啲用嗰啲膠包書膠布啊，透明嗰啲咧。間開曬每一個卡位，呢、 嗯 這個佢好早期用，我話覺得哦好新手，雖然唔係整得好靚，佢剪裁亦都歪零歪稱嘅，咁、哦、但係咧 佢率先做咗咧，你坐入去，你明知系帮唔到手噶啦，好老实讲。但系你感觉舒服咯，呢啲咁样啊， 做咗嘢噶 啦，系啊，做咗嘢啦。 呢啲就系欣赏嘅地方啊。 系啊，不如你去到嗰啲咩几星酒店，可能佢冻一块好靓嘅透明胶片，冻喺两张台中间，跟住嗰个脚咧，仲要镶嗰啲用镀金做咗嘅脚座摆度。咁你觉得其实嗰个功效？可能仲差過嗰塊包書膠紙嘅，但係佢只不過係做得精緻啲咯。 係嗱，酒店嗰啲咧，我亦都有見過咧，佢直頭係襯翻個餐廳， 係 襯翻個餐廳啲餐台咧，即係嗰個架咧，令到你覺得我本身好似應該就喺度，即係佢直頭好似一塊屏風咁樣，即係一塊透明嘅屏風 融入咗入去咁。係 啦，咁啊呢個我又覺得啊，咁都算佢有花到心思啊！即係除咗你話喺防疫嗰度佢有做之外咧，佢喺外觀上面都配合埋嘅。 即刻講一講一個。你知道我又中意網上買嘢啊，但係呢個咧我就睇咗，我就冇買嘅。咁又係淘寶上面啦，喺防疫初期嘅時候咧，咁佢就推出一個產品，真係俾嗰啲餐廳買嘅。 係， 咁佢就話呢個係好就係正話講嗰啲啦，隔住兩張台中間嗰塊透明膠片。但係佢唔係一塊透明膠片咯，佢做到點樣呢？係一把中國式嘅接線啊。 哦。 咁佢冻喺度，佢同埋佢真系可以打开， 系 闩翻埋，冇、人嘅时候闩埋咯。 而应该系大把啲嘅，即系比起我哋泼扇 系啦，就大好多，因为佢真系一张台咁大嘅。有人嚟嘅时候，突摊开。 呢个我见到日本餐厅有用， 都有 啊，系啊，即系好似嗰啲拉面店咁样咧，即系一格一格。但系咧，你离远见到咧，你会觉得好靓嘅，即系好似成个装饰咁样样嘅。嗱，咁喺日本咧，除咗有呢一啲即系扇形嘅设计阻隔板之外咧，最近咧发现有餐厅又有新招啦， 系点？ 咁佢哋咧又系要隔开，因为可能你知道去到餐厅咧，某一啲位咧，佢可能系贴咗张纸话唔准坐嘅，因为唔准坐得咁埋啊嘛。咁平时咧就会空咗张吉咗张台喺度啦，叫做。咁佢咧呢间餐厅咧就系一间中华料理嘅餐厅嚟嘅，就摆咗啲假嘅人喺度，真系一比一嘅假人喎，就坐喺度。 咁啊几好喎！ 有啲似咧系你平时行过嗰啲 boutique 啊，卖衫咧咪有啲人形公仔嘅，咁佢咧就帮佢着埋衫，因为佢系中华料理餐厅啦。咁啊有啲咧就着日本衫啦， 有啲中式嘅 中式衫啦，有啲嘢着便服啦咁样。咁佢帮唔同嘅呢啲假人嘅公仔咧就着晒衫，就似系真系好似客人咁样坐咗喺嗰啲咧。想你隔开嘅位嗰度， 但夜晚见到真系好吓人噶。 嗱，咁咧佢就将呢张相咧就摆上 喐啊！头先佢舐嚿叉烧啊， 日本嗰啲叉烧啊，仲要系 佢舐嗰啲日本嘅叉烧啊，白色嗰啲啊， 拉面上 拉面嗰啲啊， 上面啲叉烧， 估唔到原来日本系兴食翻日本嘢，唔系食翻广东烧味啊，咁样 食下，点解我唔见咁快嘅咧？咁样咁啊。呢个餐厅老板咧就将十几个嘅假人咧就分散咗喺唔同嘅座位啦，咁一来就做到呢一个阻隔嘅作用，二来咧有啲客人话其实几好，我一个人嚟食嘢嘅时候咧，真系仿佛有个人坐喺我隔篱陪我，好似冇咁闷，系啦。第三咧就系阿老板嘅角度出发啦，佢会觉得平时譬如你贴咗张纸喺度唔俾人坐， 系 咁咧望落去咧好吉啊间铺，好冷清嘅，但系而家咧。有客似雲來嘅感覺， 呃自己啫。不過呢個感覺， 我聽阿崔潔彤講咗兩次咧，即係你唔講個空字啊嘛，講個吉字啊嘛。點解要用個吉字代替個空字咧？ 咁嗰啲傳統嘢嚟啊嘛。 我知啊，即係譬如話，你而家空我啊，同你而家吉我啊，咁其實係一樣意思嘅喎。 唔係，此空不同彼空， 空好啲添啊。鐘哥你唔好空我啦，鐘哥你唔好吉我啦。哇，爭好遠啊！好驚啊！ 佢嗰個空係 坐遠少少先，我今日坐遠少少先。唔係講笑講笑啊，即係 Happy Friday， 梗係講啲 happy 嘢㗎啦。 我真係唔知喎，真系跟 你又唔知，你梗知啦。 跟住屋企人学嘅呢个系潜移默化， 系 啲长辈学嘅。 要吹吉避凶，我哋用个吉字，大吉大利，就唔好用个空字，空多吉少。 要叫翻佳哥，又系时候再同你一阵。佳哥掌故王又系，讲完虎怕面世，今日我哋讲下个空字同个吉字啊。 喂，但系咧都有网民咧，好似头先阿钟哥咁讲嘅，佢话喂夜晚食嘅时候。都幾驚嘅喎，同埋咧嗰啲公仔嘅樣咧係假嘅嘛，咁啊真係好假嘅個樣， 係有樣嘅， 有樣， 即係唔係真係 model 呢啲樣啊，直頭真係 哇呢個嗱。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返平石，龙尾就在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泽山道一段车多，排到去飞鹅山道。咁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路回旋处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就喺万公屋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而家排到去白石角。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好多时啲作品首播都会喺啲收音机啊或者电视上面首播啊，呢一只新歌咧就喺太空嗰度首播啊，四人组 Coldplay。 Singing every second, dancing every hour. Oh yeah, you've got a higher power, and she really someone I wanna know. 绝对有机会啊！吓，坐亚望冠啊！本周咧就系、是、上升到去亚军宝座 ，Coldplay Higher Power。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 早晨啊 ，Kitty 同埋钟哥 ，Happy Friday 啊！请我哋好 happy 嘅嘉宾出场先啦，有金利丰证券研究部周人董事啊，黄德基啊，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钟哥，哦，星期五愉快， 系星期五愉快啊！咁啊，琴日咧港股啊有少少回吐嘅迹象，不过咧个别股份咧都依然跑赢大市，又系去翻咧炒股不炒市啦。今日系咪维持呢个格局咧？而宏观嘅大市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先，唔该晒。 好好多样嘢要同大家跟进，我先讲啲好滚热辣嗰啲，直情系即系烫手山芋感觉嗰啲，即系一点点，哇！即系缩缩嗰只咧，嗰啲一定要讲啦。点解咧？因为最新嘅消息，喺外国嘅一啲传媒咧都已经报道咗啦，就系美国政府咧，即系拜登政府咧，唉，又系玩翻特朗普政府年代嗰啲嘢啊！即系又 V 运嗰啲啊！即系咩意思咧？又係咧，又推出咗一啲嘅 就是、名單咧，就話唔準投資啊，就係話佢話佢話嚇，再講多次係佢話啫，就可能咧呢啲企業咧係同中國嘅即係軍方咧係有關聯咁。咁佢又搞咗個名單出嚟啊！哎呀，59间公司啊，咁大家慢慢睇邊59间啦，話俾大家聽先啦。咁當然有好多都唔係上市公司嚟嘅。咁所以咧，即係簡單呢一句啦。咁即係呢一個中美嘅持續嘅呢一個緊張嘅關係咧，其實亦都係嗰句，我經常都講，從來都冇改變過嘅。即係佢哋嗰個所謂嘅而家好老土講個初心係不變，即係佢哋仍然係咧唔係太 friend 嗰個感覺咧，仍然喺度。嗱呢個消息點都會對於香港同內地 A 股會有少少影響嘅。 係， 始終就即係話嗰個所謂嘅地緣政治又好啦，嗰、那個緊張嘅即係由咪逼累啊一路引發嘅。哇！咩誒訴訟啊、刑事檢控啊，到而家咧都仲未有改變嘅呢樣嘢。就算你話阿特朗普嗰個社交平台已經你以後冇得開都好啦，咁而家到拜登啦，又係咁。嗱，咁呢個消息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嘅。咁啊，少少地都會影響市場情緒嘅。咁至於咧，尋日都有講過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恆生指數公司嘅季度嘅檢討。咁啊，即係今日咧就係最後一個調整日。下個禮拜一咧就正式生效，即係簡單啲講，新季要買，今日要買，即係仲有咧就係嗰啲8%嗰啲調整啊，個股上限，例如騰訊啊、友邦啊要降翻落嚟，今日要降噶啦，即係都唔係愛唔愛的的降啦，總之即係都係你要降落嚟就降咯。咁其他嗰啲咧真係第二上市同股不同權可以上翻8%喎咁。咁佢哋可能要買翻多些少，咁總之今日就要完成曬啦。咁呢件事又係要留意啦。即係最後嗰句，如果你話之前炒新貴嗰啲，今日即係如果好短炒啲朋友，咁啊可能要消殺咗一回啦。咁啊，而整體成個市場氣氛，我諗嗱，即係唔多唔少，今日都會受到頭先我講嘅消息咧有啲影響嘅。咁所以都係維持翻我呢個零兩個禮拜啦，都有講過就係話。都算係咁㗎啦，港股喺呢一個五月一啲都唔同嘅情況之下，都已經係累升咗有一定嘅幅度，暫時29,400到29,600都有阻力，咁呢個都係我即係過去嗰幾日講嘅睇法啦。咁而家睇嚟都真係呢個水平真係衝破唔到，因為29,500跟住就掉頭落返啲。咁所以我諗呢喺今個交易日就好啦，或者未來一個星期咧，我諗都會繼續發酵咧，睇下嗰個名單裏邊啲股份啦，又或者相關啲行業啦，以至到咧就係話對於成個六月份嗰個即係表現咧，可能都仲係會有少少波動性啦。咁呢個就大家就留意住啦， 睇住繼續睇住啦。咁我以前喺電視劇年代咧，成日拍續集嘅。咁所以咧，今日都問翻啲延續篇啊！琴日問完啦 ，Dicky， 時代天使今日續集啊，可唔可以再講多啲啊？因為佢今日佢換咗個宣傳相啊，一男一女，琴日就一個女仔，今日一男一女咧，反而呢兩個我麻麻地啊，我中意琴日嗰個多啲、啊，有啲咩新嘅啟示喺裏邊咧？ 喺報窗話全家現金認購咁樣喎， 係咪咁勁 咧？寫到咁喎， 嗯， 係。 我唔係太反對嘅呢、這個建議嗱。尋日咧我都講過少少，我就尋日咧就冇講啲所謂基本因素，我就話啊，有陣時睇啲新股咧，供求關係咧都係一個關鍵，因為都係睇有幾多人抽啦，有幾多人抽到啦，而抽到嗰啲人願意用啲咩嘅成本，因為你打比較正所謂孖展都要俾利息啊咁、所以咧就國際配售當然就唔使啦，督下指下鼻哥就得啦，啲機構投資者。咁好啦，今日再講落去咧，亦都係觀察咗尋日全日市場嘅反應咧、氣氛咧。咁我都會覺得第一嗱，如果係躍躍欲試走去抽咧，我覺得風險好有限。點解會風險好有限呢？就因為你其實抽到嘅機會都唔係好高，所以個風險咧就會好有限。因為嗱，今次即係。好似尋日講啦，佢每一手個銀碼大，咁變咗咧，佢公開發售出嚟嘅手數唔多，咁變咗就算越早咧，我諗都係一手起兩手之啦。咩叫做越早咧？就認購金額超過500萬嘅散户投資者，咁就係叫做越早。咁佢會分開兩邊去計數嘅，甲組500萬認購金額以下啲，500萬認購金額以上就係越早。咁我自己分析咧就係、就算越早咧都係一手起兩手止。今次因為佢個 size 又唔係話大到快手嗰啲咁樣啊嘛。咁第二就係認購反應都會幾好啦。當然因為如果今日譬如話未來即係嗰個市況氣氛有少少可能六月又係有啲。 五不同啊，六咧又唔知絕唔絕喎，有啲擔心喎。哎呀，即係個股市又受到地緣政治啊，一啲嘅即係中美嘅關係影響啊，咁可能個氣氛又會差啲啲。咁即係嗰啲本來話抽嗰啲咧，可能又縮一縮手都唔出奇。但係咧，始終呢只股份佢本身個業務獨特性啦，即係其實即係所謂嘅呢一啲矯形口腔，其實其實講得簡單啲，即係箍牙 啦， 不過就係可能啊透明，好似膠咁嘅透，咁就即係而家唔會係好似電視劇裏面或者啊即係中歌年代啲電影嗰啲好鋼牙妹啊鋼牙小朋友啊嗰啲感覺，咁係靚啲嘅，真係呢個事實嚟嘅，個技術就都高好多。咁簡單啲一句啦，即係始終呢一隻因為嗰個銀碼都大啊，咁就即係。少少地抽下啦，因為如果你去到 B 組嗰、那個利息成本又好大㗎啦嘛，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全家總動員，即係抽一手抽得到咧，即係亦都會有啲水位嘅，我相信嚇。 嗯 ，Dicky 啊，前幾日咧我經過沙田啊，咁啊見到一辣嘅地產鋪咧，出面都係貼住個海報咧，就係貼住呢個柏奧裝衫啊。咁啊，其實只要你喺出面咧停留一秒咧，就會有人出嚟問下你係咪想睇下嘢啊咁樣。咁當然我就冇錢買樓啦。 你似睇得到嗰啲人咯。 喂，其實 係 啊，其實我開心㗎，以前冇人問我㗎。 啊、 又或者呢個盤真係好受歡迎啊，因為見到咧、 啊，你梗 有， 你 梗 有 啦。 啊，唔係喎， 你追車添啊，聰哥。 我分享一個好笑嘅。 Dicky 平時揸嗰啲車啊，有啲哥哥仔喺後面追喺尾㗎，係啊，黃生。 我分享一個趣事啊 ，Dicky 都可以聽一聽咁樣。我話説好多幾年前咧，咁有一次我行過尖沙咀，咁又係有個樓盤，但係個唔係嗰個樓盤啊，係嗰啲咩即係嗰個開個鋪頭喺嗰度，叫你去買另一個樓盤嗰啲咁樣啦。咁跟住咧，我行過啦。嗰、那個 sales 當然唔認得我嘅，因為佢話：先生，你有冇興趣買呢度啊？我話冇、啊，羅仲謙都買咗、啊。跟住我話：咁佢娶咗楊怡，我都冇娶到，我未娶埋佢啊！跟住我就走咗啦。咁樣， 哦，羅仲謙即係荃灣， 就係嗰度啦， 即係荃灣。係啊，依家我哋用名嚟區分嘅地產從業員。嗱，高海玲咧 就住呢度嘅 油塘區嘅。 嗱，嗰日咧佢就冇同我講邊個住喺嗰度，但我都知道邊個有入非嘅。嗱，咁我見到咧今日報紙咧就六日裏邊咧係啦都有啊，係啊，報紙有寫啊，係啊，六日裏邊咧。就收咗咧27,000票，咁样就成为咗呢个97打后嘅新盘票王啦。咁我就唔系问嗰个楼价嗰啲等等嘅嘢啦，反而咧我就觉得呢个新世界同埋港铁合作嘅呢一个盘咧，会唔会因为佢哋咁受欢迎咧，令到呢两个股票嘅即系股价咧可以有所提升，甚至啊即系本地嘅地产股会唔会嚟紧咧，即系都有得喐下个股价。 即系补充多句，其实楼市方面Dicky都答得到。所以都可以交俾， 都可以讲埋， 全部一篮子交晒俾你去分析啦。 唔敢当，唔敢当。嗱，即系我又要分享下我啲经验啦。咁我就喺中环某一个都几嗰座大厦都几高嘅一个大厦度翻工啦。咁我个车咧就通常就泊好喺嗰个喺中环某一个几大而系即系话。都有兩層地牢，就是停車場咁嗰度啦。 三句英文字母。 咁正咧就係嗰個即係商場咧，就經常喺嗰度都會有啲即係新盤嘅一啲嘅展銷嘅。咁咧我咧就已經咧係發現咧有啲好有趣嘅狀況，就唔知係咪我著西裝咧嘅時間比較少啦。咁我發現咧，如果我著到西裝打曬呔咧，就我係佛人問津啊，冇人行埋嚟招呼我，即係可能佢覺得我都係一個普通嘅中環打工仔咁嘅樣啦，即係仲要唔係撈得好掂咁樣啦。但係咧，只要咧我可能著得花呢碌少少啦，或者戴戴住眼鏡，或者跟住咧就會有人認得，哎呀，黃生，有冇興趣啊？睇下呢度。咁當然我就係保持住一貫嘅微笑啦。咁但係跟住就係冇乜反應，又好似唔係好似唔係好明佢講乜咁。跟住我就會即係好快速咁嘅離開。嗱，咁當然啦，即係因為我趕住翻工啫，唔係我都想望下嘅。嗱，頭先講到個關鍵位咧，就係呢兩間公司，咁當然港鐵啦，同埋新世界。其實新世界近呢幾年咧，佢推啲盤係受歡迎嘅，真心講，因為無論係佢即係所謂唔想特別幫佢賣廣告，咁但係佢即係藝術同即係房地產結合嗰個概念咧，喺佢啲商場同佢部分啲樓盤係展現得都幾好嘅，咁呢個係的而且確事實。咁所以近年我都會見到當新世界啦，佢嗰個 過去啊，即係個資產淨值折讓咧，個股價嗰個情況咧就有所改善嘅，即係佢個股價表現係好咗嘅。咁當然港鐵大家都知，即係本來係做集體運輸，咁但係佢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即係收入同盈利來源就係嚟自賣樓嘅。咁當然啦，買塊地翻嚟，即係佢哋入帳就成本啦。咁到到真係賣得到，咁跟住收到入伙紙，咁就可以整落去個盤數嗰度啦。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就純粹講呢兩間公司，再加埋譬如佢旗下啲商場啊、經濟復甦嘅概念啊。咁當然疫情即係香港嚟講算係受控啦。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即係最少，我會覺得呢兩間公司會跑贏整體大市，亦都會跑贏嗰啲同業啦。 咁投資者就可以參考下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 唔該曬 Dicky， 拜拜，傾過，拜拜，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林慧，每朝六點可以做乜嘢呢？仍然好夢正濃，啱啱張開對眼，已經出門口翻工，食緊第一啖早餐。總之，每朝六點到十點就會陪住你，聽住晨光第一線，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阿歐點啊？有乜嘢優惠？ 今日嘅優惠咧就係講一個防中伏啊嘅經驗分享咁啊，關邊個事呢？就唔關我同鐘哥事嘅，但係關 Kitty 同埋小白事， 似乎係同寵物有關嘅，係咪？ 好叻喎，小白，你真係講得冇錯。嗱，話説係咁噶，早兩日報章都有講啦，話咧有一隻咧雪橇狗咧，趁住主人熟睡嘅時候咧，將台面咧大堆嘅500蚊紙咧咬爛曬。 點解佢嗰個主人要擺啲500蚊紙喺台面咧？ 嗱。我都唔知啊，不過 冇手尾咯。 我自己翻到屋企咧，我啲錢都係亂放。 哦，唔係，其實你喺呢度啲錢都係亂放㗎。係 啊，我執過啦已經。 我冇啊， 我都執過啊。 我咪俾翻你咯。你唔記得啦咩？ 你點知嗰啲錢係佢？可能係我㗎喎。 真係好搞笑。喺嗰間房咧，有人用完。那個 headphone 又即係求其擺啦，然後隔離咧就有銀紙啦，再有一張 receipt。就是寫了不知幾多點幾日在哪裡吃完嘢嘅，我就係從住呢一啲嘅 蛛絲馬跡 馬跡 揾得翻， 我就即刻打俾阿歐，我話你啱啱咪未用完嗰間房，留低有少少錢喺度，係哦，係哦， 嗱，你打嚟俾我，我都話係我噶，我都會咁講啦， 唔係，但係咧咁啱阿 guest 經過咧，佢都話。我都覺得是我歐喎，所以你呢個形象已經深入民心了， 留低啲錢係嘛？ 係啦， 就咁賺幾多冇用啦。 但好彩，你嘅同事 留曬地下， 路不拾遺，係啦，就物歸原主。 好彩有啲好同事。 我唔得嘅，即係我翻到屋企，我唔會將啲錢周圍擺嘅，所以我通常喺街擺低曬。 洗曬啲錢翻屋企。有啲咩喺屋企出邊搞曬佢， 冇帶翻屋企係啊。 通常點啊？出面洗曬啲錢，翻屋企咯。 唔係因為咧，我習慣咗落街咧買嘢咧，通常係咁譬如落去買包意粉翻嚟煮咁樣啦。咁啊打張100蚊點都夠啦，或者用支付工具啦。咁你攞住咗100蚊，咪袋落嗰啲波褲嗰啲袋嗰度。咁啊買完之後，咪擺翻波褲嗰啲袋咯。跟住翻到屋企，有啲錢喎，擺喺台面咯。成日所有錢都係擺曬喺台面。 好啦，講開嗰只狗咁點啊？即係咬爛咗啲。 嗰只狗咪咬爛曬啲錢咯。所以係啊，跟住個事主。就上网问究竟被狗仔咬烂咗嘅钱可唔可以去 变翻钱啊？ 金融机构嗰度变翻钱，咁下边啲网民全部都话冇噶啦，算啦，系啊，冇办法。 几多张先？ 7000蚊啦，保守估计。 哇！即系哇一声， 为咗播歌咧，冇办法。 我震撼下，唔系我震撼下你哋先。即系嗱，7000蚊，你话超级多未？至于超级多，但系你话会唔会心痛？普通人一定会啊。 而家冇咗， 一定心痛啦。 如果系唔见咗嘅7蚊都心痛啦，真系 7蚊冇咁 都心痛嘅，都系自己揾翻嚟嘅。 如果我如果钱系少咧，我知道好多狗主第一时间担心只狗有冇吞咗。 系。 錢是多呢，第一時間就是擔心啲錢可唔可以黐翻埋一齊啊？你哋小狗有冇破壞行動？ 睇下嗰只吞嘅時候咧，佢係吞紙。定係吞呢個 硬 幣， 係 吞硬幣啊！一定係帶佢出去睇獸醫啦，係咪先？如果紙幣嘅話咧， 都唔想佢吞咁多嘅，都污糟， 翻啲出嚟啦，留翻啲出嚟啦。 同埋我會反省一下，到底嗰個紙幣係咪我去街市嘅時候唱翻嚟？係 啊， 即係大陣味到佢要走去吞咗張。 可能都係咁啊，有陣時啲狗狗會因為啲味道咧而周圍咬嘢，會唔會係咁啊？ 我嗰只又唔會喎，佢已經 好乖嘅， 佢真係好乖，同埋佢真係一個人嚟㗎啦，佢知道乜嘢食得，乜嘢係唔食得。 佢真係一個人， 你懟俾佢咧，佢都唔會食。佢話銀紙嚟嘅喎，你買啲嘢翻嚟先俾我食啊。直接喂我冇 傻咗啊！主人傻咗啊！主人咁 阿小猪系视钱财如粪土嘅，即系佢唔会 系啊！小白你嗰只狗都好乖嘅系嘛？ 乖啦， 乖啦， 玩具啫。 好似话啊，我哋监制梁学熙嗰只狗就曳少少，稍微 系有少少情绪波动。 系啊， 咁所以要摆好嘢嘅，应该系阿 Vincent。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六月四日。是一年的第155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10日。1913年6月4号，英国教师艾美利·戴维森在赛马场准备宣扬女性投票权理想，被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马匹踏至重伤，四日后死亡。艾美利·戴维森是争取女性投票权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九度入狱，狱中绝食而被强制喂食49次。1906年加入妇女社会政治联盟，死后普遍认定是女性平等政治权利的奠基人之一。初时传媒认定她在公众场所自杀以争取女性投票权。现代历史学家共识，她只不过想引起公众关注，最终不幸死亡。六月四号出生的朋友，心思敏捷，言辞流利，经常成为焦点，说话偏向批判性，容易引起别人不满。拥有优秀的组织能力，能够凝聚团体合作。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会不会帮你想到不同方法争取成果？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男女平等系一直追求嘅方向。时至今日，我哋做到几多？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据了解，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被警方拘捕。今日是六四事件32周年，警方早前以防疫理由反对支联会在维园举行六四悼念晚会。周幸彤早前曾经表示，今日会以个人名义到维园，而周幸彤原定今朝会到商台出席节目接受访问。警方为防疫理由反对支联会今晚在维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警方表示会在相关地点部署足够警力，迅速果断执法，包括进行拘捕。消息透露，警方今日将部署大约7000警力在多区戒备，但在维园一带预有大约3000警力。又指若果有人在维园一带着住黑衫黑裤叫口号和点起烛光等等，有机会视为同被禁止的集会有关。支联会常委麦海华强调，每人都有自由，个人行为不应该受限制。澳门终审法院驳回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的上诉，认为民联会对警方以违反刑法等理由不批准六四集会的质疑是不恰当。判决指，当言论自由、集会和示威权的行使产生挑衅性言论，又或者公开发表展示单纯攻击性或诋毁性言论等，是不可接受，否则是容许作出无限制的侵害行为。负责裁判书的法官在表决声明中针对违反刑法的问题提出，只要删除所有诋毁性或侮辱性的成分，就可以容许上诉人举行所预告的集会或示威。

新宇、谢君豪、朱柏康在电影新作入面饰演露宿者，导演李俊石对三位在戏入面的即兴演出又有什么评价呢？ 新宇是一来到 roll roll roll roll， 然后一 roll 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 version 出来，有时大家加一些即兴入去，他又整不同的东西出来，所以我剪片的时候呢， 好难剪都几清 我剪片的时候有很多选择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士。 机械人种子计划二十年，爆窃再启动，一齐安坐家中驾驶舱，用歌曲重现一幕幕经典情节，感动热血，欣赏冲出大气层的音符。日下周四至五，天空海阔八月号，惊动战士之徒主题歌曲音乐站。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道、 啊？问佢啦。 神光超新星。 早晨，超新星。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钟哥，早晨。 嗯，乖啦。 有冇发觉咧？最近咧个天气咧，好奇怪啊！ 咩你讲埋先啊？点样？ 好冻又好热啊！ 咁即系点咧？ 因为落雨嘅时候咧好冻，然后夏天即系冇雨有太阳晒嘅时候咧，几乎系冇云啊！ 嗯， 然后就晒到傻咗。 你试下你将正话形容天气嗰一段说话咧，你摆去一啲电视台啲新闻女郎讲啊，即刻炒得啊！啊，即系个天气真系落雨就会冻，有太阳就会热、啊。 我以为你话会 send 俾芭比，然后之后就话嗱，揾下啲懒音喺边添。嗱，咁啊要介绍呢嚿嘢咧，就系想同俾 Kitty 同埋钟哥介绍。你哋会唔会惊咧落唔系落雨添，系夏天嘅时候咧好热好热，晒住咧出晒汗，好辛苦嘅感觉。 咁啊呢，我谂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唔中意嘅，因为黐黐立立咁样啊嘛。 系啦，咁我今日介绍呢一嚿嘢咧。就是可以令到你夏天咧行出街嘅时候晒住太阳咧都冇咁辛苦。 嗯， 咁佢系乜嘢咧？佢就一个挂颈嘅一个风扇。 吓、 哦，系咪即系而家我哋喺坊间见到咧两个 好似 headphone 咁嗰个设计嗰个 大大个有个风扇转下嗰啲咁样啊？ 唔同，呢、這个咧系一个新嘅产品嚟嘅，系直情系我要等咗差唔多成个月我先买到， 嗯、 因为。太搶手了，佢一出到嚟咧， 唔使等好耐嘅， 唔使等好耐 要等好耐， 系要等，我要等好耐啊。咁通常咧出完一兩日之後咧，就即刻俾人搶曬噶啦。 咦，咁厲害？ 係啦，咁佢呢個咧就係咩嚟嘅？佢呢個就係一個掛頸嘅一個散熱器啊，我會叫佢做。咁佢係佢同普通嘅風扇有咩唔同呢？風扇平時我哋就係有兩大個，好似鐘哥講就係話有兩個 好似耳筒咁， 好似耳筒咁樣啦，然後就吹住。 裏邊係風扇仔嚟嘅。 係啦，風扇仔，然後就吹住咁樣。 嗯、 但係其實你風扇仔你吸嗰啲係熱風，吹出嚟嗰啲 都 係 熱風啊！係啊， 我買過坊間好多唔同嘅風扇，試過好多個，我覺得呢一個係最 perfect 嘅。 哦，喂，上次咧我有講啊，話有個日本嘅電視節目咧，佢就係話頭先阿星講啦，你就算幾熱都好啦，你咪擺個風扇仔埋嚟吹嘅，吹出嚟啲風都係熱嘅。有啲人甚至咁樣吹吹下咧，吹到自己中咗暑添，因為越嚟越熱啊，其實係越吹越熱啊。咁佢就話搭條毛巾，濕濕地嘅毛巾喺度咧，咁令到嗰啲熱空氣可以降到温先再吹咧，就會好。咁呢个系咪同样嘅道理呢？ 呢个咧就系一个电子版嘅湿毛巾啦。 哦， 因为湿毛巾咧，我哋嗰个水嘅散热咧，佢散到一阵，然后佢啲水都会开始热噶啦嘛， 会蒸发咗系啦。 咁呢嚿嘢咧，佢就系 keep 住嘅。咁其实咧，我介绍一下佢样系点样先啦。 不如你介绍个样子，你交俾阿姨姨讲啦。 好啦，依条俾你睇。 姨姨佢真系好啊，姨姨你睇。 唔系，我 Kitty， 我唔会嗌姨姨嘅，年纪差唔多啫嘛。 哇，好舒服喎、啊， 你冇眨眼喎。 今日早餐我嘅。 你明明大阿 Kitty 咁多，你仲话差唔多年。 个头啫，佢讲紧，哇！佢呢个咧又真系有少少似headphone 嗰个设计嘅，即系有个弧形咁样，咁啊喺两端咧就会有两个好似真系放喺耳仔度听嘢嗰个，同我哋而家戴住个 headphone 咧， 但呢个细， 好似嘅，不过佢细啲，咁所以我估佢应该就当然唔系摆个头嘢挂喺条颈度啦，咁所以佢嗰个弧位咧就比较短啲嘅。不过点解我话一攞上手就好舒服咧？就系佢嗰两个即系好似 headphone 咁嘅位置，即系出风嗰两个，系啦，嗰个出风嘅位置咧，佢有两块嗰啲 铝板啊， 铝板系嘛，即系银色嘅、你一摸落去咧，已经系凉浸浸一啲噶啦。咁系咪向住皮肤噶？呢、這个应该 系啦，呢、這个系向住皮肤嘅。咁、我介绍下佢点样用先啦、我哋平时用风扇就吹住噶嘛，佢唔系嘅，佢就系靠嗰两块铝板咧摆喺你条颈侧边。然后我睇过，我做足资料搜集咧，就系讲紧话，因为咧我哋人嘅动脉。就在我哋颈嘅侧边噶嘛，咁、我哋动脉就系、血液就会运行全身啦。佢嘅作用咧就系、将动物入边嘅血咧， 动脉诶、 动脉 系动脉，带只动物出街做咩啫？ 动脉未开已经好凉，系咩？我戴咗上条颈 开咗噶啦， 未开啊，未开，仲未开。 因为佢嗰两块铝片摆喺条颈嘅侧筋咧，已经 feel 到 凉 凉 浸 浸，好似贴咗嗰啲退热贴咁样啊，个感觉系啊。 因为佢就系将你动脉入边嘅血咧降温，咁、然后令到你降温嘅血咧运行全身嘅时候，你成个人就会达到一个舒服嘅感觉。咁佢我试过佢最高可以是跌到即系减十度啦，比平时的气温。 哇，唔系嘛？ 减十度， 系咪净系个条颈啊？ 净系条颈，但系你个人咧，因为 不停出紧汗嘅。 唔系 条颈出， 系啦，净系条颈冇汗嘅啫咁样。 因为我个人成日系出汗出得好劲嘅，我系件衫会湿晒噶啦。咁、我用咗呢个出去行街之后咧，发觉系完全唔会觉得辛苦，唔会觉得焗啊，同埋啲汗都冇乜点出噶。 嗱。我哋啱啱就淨係講咗嗰塊即係墊住條頸嗰塊鋁片啦，咁、但係其實咧佢嗰個好似 headphone 嘅裝置左右邊咧，都係有個機關喺度，似係一個出風口嚟嘅喎。 係啦，佢原理咧其實就係因為風扇就吹自己，佢呢個就係散熱器，佢就係吸翻啲風走。因为那块散热板咧，当如果你吸风的时候咧，佢有一个叫热电效应嘅，就是因为电流的 关系。你摆呢啲咁样嘅名词出嚟，以为好劲喎？ 你话我哋唔识 系啦， 唔系就系劲嘢啊！ 我做咗好多资料搜集，我今次我要好威咁样讲出嚟。 热电效应 咩叫热电效应咧？就系讲紧系当两块金属咧通电嘅时候咧、一边嘅金属咧就会变得好冻，另一边嘅金属咧就会变得好热。简单啲嚟讲。其实呢个就是一个冷气机的原理，系啦。咁呢个冷气机的原理咧就摆咗落你条颈度。 啱你啊，好冷啊，冷气机。 即系其实佢冇风出嘅， 佢冇风出， 所以就唔惊啲头发会摄咗落去呢啲冷嗰度啦。 呢个好啊，因为之前讲嗰只咧，即系好似耳筒嗰个有个风扇咧。啲長頭髮嘅女士 好驚會扯 或者男士咧係啦，就會好驚啲頭髮會捲咗入去嘅。 哦，嗱，但係咧，其實佢喺嗰個弧位嗰度咧，都有一個好似入電嘅位置啦，亦都有 USB 插電啦，即係兩種都得嘅。 個係啦，個粒咧就係、是外置電池嚟嘅，因為佢有兩代，佢呢個係第二代嚟嘅，第一代咧。就有少少蠢嘅，就係、是、因為你要插住條電線咧、你要將嗰個尿袋擺喺褲啊，擺喺身體 外置充電器， 係啦，外置充電有條線， 即係佢冇得充好電就掹走嚟用。 冇嘅，咁、但係呢一代就有，所以係好方便啦、然後亦都係嗰個電壓個電力會 有冇入電啊？升嚟而家 有啊，我 好事不宜遲，我試 一 試。 你試下 咁你都大膽啦！你話上一代蠢啲，呢一代好啲啊嘛？唔係講嘢咁樣嘅。 新嘢就自然勁啲噶嘛，唔會新嘢。 佢有三粒掣嘅， 你即系话我啊？ 唔系，点会？ 上一代蠢啲， 中哥越嚟越好啊！ 你哋两个唔好嗌交先啦，睇下我哋呢啲新产品先啊！佢有三粒掣嘅，咁系分别代表啲咩啊？ 嗱，第一个系强，第二个系弱。第三個叫交替模式，就是等你方便，即係有時候可能你會慣咗或者係唔舒服咧，佢就會強弱強弱咁樣不斷幫你轉換。 哇！好凍喎，而家摸上手， 你開咗之後凍啊？ 直頭係冰我嗱，你而家掛上頸先 咁嚴重？ 哇！佢係冰嚟，好似咧有兩嚿冰擺咗喺條頸嗰度咁樣 咯。你開咗冇耐啫，幾秒嘅啫。 立刻凍喎、 佢就因為經過呢個熱電效應。 熱電效應啊嘛！喂，俾鐘哥試下呢個幾 amazing， 我覺得。佢真系冻噶， 好舒服噶，仲哥， 好似有两块铁片咁样咧，黐住咗条颈， 系 会令到你继续，因为我哋平时可能话用毛巾， 或者用其他冰嘅嘢咧，佢會好快就會係變得熱噶嘛。如果你喺出面行街嘅時候，但係呢個咧佢唔會，因為佢就 keep 住喺度運行緊，咁所以咧佢係嗰塊鐵板咧係會。keep 住凍嘅， 佢嘅續航力有幾長啊？ 續航力有兩個鐘。 哦，咦 ，OK 喎。咁如果行山咁樣攬住嗱，雖然咧佢就冇風出嘅，但你戴咗上頸，你都 feel 到，因為可能佢有啲電流，唔知啊，你用你嗰啲術語啦嚇。咁總之佢咧，你都 feel 到係有嚿嘢喺度滴滴滴滴，有啲震，輕微震動嘅，係啦。不過咧，我稍嫌啊嚇，因為佢而家咧佢 headphone 設計咧，只係有左右兩邊係可以掂到條頸，點解佢唔整一個係？环回咁样绕埋条颈嘅后端咧， 唔系，因为头先我讲嘅就系佢主要系会令到你嘅动脉嗰个位置咧凉少少。 但系颈后边都有好多神经噶嘛， 那个位置就惊你冻亲啊，反而就唔系，因为我见过其实坊间有另一个， 即系谂得周到嘅啫， 都有都系用呢一个原理嘅一个散热器啦，佢就摆背脊度嘅。咁佢就黐咗喺背脊度，就唔係擺喺頸側邊。我嗰個就會驚啲，因為我自己係背脊比較敏感啊，容易皮膚敏感嘅。嗰個如果擺後面嘅話，其實就會好易辣親。 哦， 係啦，即係因為會有少少凍得滯嘅感覺，就會令到你好唔舒服。 嗱，平時一把風扇仔啊幾廿蚊啦，呢個會唔會又貴好多㗎？ 好貴， 咁我俾翻你啊，唔係應該話咁啊，借嚟用下。 你不如用 借俾姨用下， 用完個夏天先，之後先俾翻你。 翘手俾人感觉可能代表唔耐烦，你同人讲紧嘢，对方翘手，加埋唔诚恳嘅态度，就会俾人觉得你嚣张、目中无人。但系越南又系唔系呢？想知嘅话，答完号转头话你知。空交叉翘手这个动作通常表示嚣张和不耐烦，但在越南这个肢体动作是代表晚辈对长辈的尊敬认真聆听。其实这个动作经常会见到在越南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亲朋戚友问好的时候，在餐厅那里侍应等待你点餐都会做出这个动作。喂，千万不要以为他没有礼貌，在香港侍应如果翘手的话，咁啊，梗系会觉得我哋喂你咁耐都未落到 order 嘅。原来喺越南，即系代表我认真聆听紧你嘅点餐，等待紧噶。呢个咧系待客之道，同香港完全相反。你又点估得到？原来越南系表示有敬意咧。喺越南当地小朋友，除咗翘手之外，当佢哋面对长辈，仲会加多一个半身鞠躬嘅动作，表示对佢嘅敬意嘅。 六月四号星期五早上时间8:51，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吓，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10:15。 朝早嘅时间咧，哇！大家又想挂住旅行嘅时候，即系可以谂一谂。喂，嗱，京都都系我自己或者关西一带都我自己好中意去嘅地方啦，日本嘅咁样。咁呢个地方咧， 我想问日本有冇啲地方你系唔中意去噶？ 唔会噶，其实通常小白讲真日本嘢，佢都话 佢都全部都中意啊，系嘛？又系我最中意嘅地方。 呢个 冲绳又系啦，有名太子系咪先？ 系啊，所以我由即系南部到北部，我都帮你。总之全部都中意，有嘢做揾佢做。 系啊， 其中有嘢做揾我做啱嘅， 最啱听。 系啊，最啱听。其中有个地方咧，唔系我一阵讲嘅，讲开先讲冲绳。日本人咧，其实坑冲绳咧。不是很日本的地方，即沖繩第一它、比較上西化啦，是即它是比其他日本地方更加西化，特別是、喇叭一帶又有一些空軍基地在那裡，變成很多真係佢哋講英文嘅能力咧，原來係比日本內陸嗰啲係會強少少嘅，係啦，因為可能接觸得多外國人啦嘅機會，其實比東京更加多。 都有條街叫國際通啊嘛， 係啦，你一講國際通又要講， 係咪啊？ 國際通一開第一間鋪頭咧，好大間嘅，就專賣嗰啲，我唔記得咗賣咩，但係嗰間鋪頭執咗笠。 哦，系啊， 因为冇办法，疫情冇人去嘛， 哦、 所以而家咧，即系除咗之前阿钟哥都知道就系咩秋叶原有好多铺头都执笠之外，其实即系冲绳好多铺头咧，因为冇游客都慢慢执笠啦。咁、哦、但系你话疫情期间系冇人去当地旅游嘅，咁但系佢哋都尽量自强不息啦，有啲要谂定嘅，例如咩咧？当呢个旅游业再次复苏嘅时候咧、 嗯， 啊好多游客去佢哋嘅地方，咁又会有翻之前多游客嘅一啲嘅问题啦，负面嘅问题啦，例如系咩咧？其中奈良呢个地方最出名咧就系鹿啊。 系啊， 奈良嘅鹿咧就好叻嘅，即系传闻就话佢识得鞠躬啊嘛，咁但系只不过系一个习惯。因为 我只听过他哋好串嘅， 我听 话拣嘢食， 拣嘢食系真嘅。 近排睇翻 Era 系唔知话系咪一嚿山好惊嘅鹿， 好惊鹿， 好笑嗰、啊、集 系嘛？咁、啊、但系啲鹿咧，其实点解佢会识得鞠躬咧？就好似人训练狗咁样。咁通常啲日本人咧见到鹿，我哋即系想俾嘢佢食嘅时候，突然间啲鹿好耐之前开始、 哦、 做咗个动作就系、是即系耷低个头，咁耷低个头就好似鞠躬咁样。咁、 哦、 啲日本人咧一见到鞠躬嘅时候咧，啲鹿咧就哇，啲日本人好兴奋、哦，好兴奋之后佢就即刻俾嘢食， 跟住又有嘢食，有食。 系啦， 跟 住冇错啦， 就系咁鞠躬。 冇错啦，啲鹿咧就开始习惯咗鞠躬啊！我唔知系咪啲鹿都会薪火相传，就教下一代你记住鞠躬啊，见到人系鞠躬啦， 有样学样啦， 系啦，有嘢食嘅咁样。咁但系咧都出现咗个问题，就系之前咧疫情之前嘅，就话啲鹿咧实在食得太多， 嗯、 除咗系嗰啲鹿饼之外咧， 零食啊。 零食啦，无谓嘢啦，咁样咁同埋好多胶袋都食埋落，系呢、這个先系最大的问题，系啊，食到个肚咧胀晒。 点解会俾到啲鹿食胶袋？我真系谂唔到。 有阵时未必系啲人咧俾啲胶袋啲鹿食，系啲胶袋可能抌咗垃圾桶，大风吹翻出嚟，跟住啲胶袋咧黐住嗰啲鹿饼嗰啲味， 嗰啲味道啊， 系啦。咁我系一只鹿嘅时候，我就闻到哇，好香，好正啊！我哋食咗，但我唔知道个胶袋嚟嘅，咁啊就好多呢啲嘅情况出现， 同塔门啲牛仔一样， 系啦， 即系佢哋又系唔系好识噶嘛， 系啊， 所以大家啲垃圾绑好啲啊，题外话， 系啦，喂，真系要绑好啲，同埋我觉得设计上咧，啲垃圾桶咧最好咧就系、是、放咗入去之后，要用个脚踏先踩得开，咁、 哦、 你防止一啲野生动物咧又去抄啲垃圾出嚟，呢样嘢都好紧要。 呢个渔护署要做嘢啊， 渔护署都有啲有整嘅，不过我觉得应该整再 整 多啲呢类嘅垃圾桶， 最好有密码锁先开到， 系啦， 令到抌垃圾啲人都冇咁容易抌到垃圾啊，咁你垃圾咪带落山咯，带走佢咯， 系、咯，个密码系咩啊？1823。 乜都好啦， 我断估马骝同野猪唔识咁1823， 乜都好啦。即系要搞到咁，但系大家就真系要提升一下个自觉性咯。好，讲翻奈良啲鹿先。 好啦，奈良啲鹿咧，由于成日食嗰啲胶袋落个肚啊，咁非常之唔健康啦。诶，佢哋政府咧而家趁住呢个疫情期间少咗人去呢啲鹿啦，少咗人探呢啲鹿啦，咁佢哋就去到做好多唔同嘅措施。第一。因为啲鹿好多咧，由于个奈良个庙嗰度咧已经少咗鹿啦，咁啲鹿咧又迁快山去去翻个深山嗰度住啦，咁佢哋喺森林嗰度咧要搵翻啲鹿出嚟，咁逐只逐只鹿尽量帮佢哋医，即系有得医嘅，有得帮佢哋嘅就尽量帮。其次嘅咧就系都有啲商业机构几好，化妆品公司嚟嘅，咁啊研发咗嗰啲新嘅鹿袋啊。 即係鹿袋，即係話裝住啲鹿餅嗰啲嘅袋仔。 係 咁嗰啲袋仔咧就用咗新嘅材料，用已經唔會再用塑膠啦，以後就改用咗用米糠啦，或者面粉啊呢類型去到再整出嚟嘅。好似紙袋咁嘅樣式嘅，咁令到咧啲鹿第日咧，即係可以即係放翻大家遊客入去嘅時候咧， 就算食咗袋都唔驚。 冇錯啦，就算唔小心食咗個袋咧，都可以徹底消化嘅。咁呢啲措施咧，其實都幾好喎，呢啲德政嚟嘅。 我都覺得係啊。 係啊，可以令到啲鹿咧有嘢食啦。咁我哋去探啲鹿嘅時候，見到只只鹿都係開開心心啦，健健康康啦，唔會突然之間零零四有幾隻咧，可能因為點解啲鹿咧話串啊，因為唔舒服， 因為嬲係嘛，唔小心食咗啲膠袋落肚。 你好似去過奈良？ 我冇啊，我冇啊，我冇啊，我好想去啊！ 你都想去啊？ 好得意喎，覺得啲相。 小白有去過， 有我帶埋仔仔去嗰陣時， 係啊，開心開心。 你有冇去過？ 我冇啊，我奈良我上次 plan 啲行程 plan 得唔好，又冇去到咯。即係去到京都嗰度就停咗啦。係啊，京都都好多嘢玩，因為我覺得同埋好友善，我覺得京都啲人真係，佢唔識講都幫你。 系嘅， 但你唔识讲点帮我咧，我心谂。我最记得嗰阵时去即系题外话，去清水寺啦，咁啊自己唔识日文啦，咁啊做咗一个站落车，咁啊一个站都好简单，即系巴士站，做咗一个巴士站，跟住就指住本旅游书啦，咁啊有个阿婆咧带我行到清水寺，即系行咗一个站。跟住我好想表达我对佢嘅， 有冇同佢拥抱啊？ 冇啊。 你点啊？鞠躬，鞠躬。 叩头咯。 叩头 几个响？夸张啲啊嘛！而家喊都要喊一个钟啦、啊。多谢唔使叩头啊！ 其实系嘅。而家咧， 你见啲鹿都要鞠躬啦、 啊。我而家就即系都识同啲日本人倾偈啦。但系以前我唔识嘅时候去日本咧，咁我都有试过喺早稻田附近搭车啊。咁因为你知日本啲车咧，可能同一条路轨上面有啲系特急嘅，有啲系特快嘅，有啲系高速嘅。咁唔系架架车去到你想去嗰个站。 系啊。 咁於是我就問咗嗰陣時一個嘅學生哥啦，咁佢係早稻田啲學生嚟嘅，咁但係即係老實講嗰陣時我聽嗰啲英文咧，佢連即係 four 啦同埋 horse 咧，佢都唔係好發到嗰個音。 嗱，咁你唔啱啦，小白，你明明識日文噶嘛，做咩要人哋講英文啊？ 我嗰陣時未識啊，嗰陣時未識，好細個嗰陣時去咧。 你擺明玩人哋啫。 跟住咧，佢就同我。佢就同我讲，其实系第四班车我先至可以搭，咁、我就唔系好明白。咁于是佢真系喺度陪我咧，因为嗰班车其实好耐啊，佢陪我差唔多等咗半个钟。 浪漫嘅呢件事应该系。 系啊，咁啊中间大家有啲鸡同鸭讲咁样倾下偈，咁但系即系都觉得系当地人喺呢一样嘢好友善啦， 系咪先？ 咁所以我哋睇到人哋咁友善嘅时候，第日咧即系多游客嘅时候，我哋都要记住，我哋要珍惜啲游客， 系嘛？ 系啦，咁啊令到我哋香港咧一。放翻啲遊客入嚟嘅時候，大家都會覺得喂，香港人好有禮貌啊咁樣。呢、這個時候仲唔係令到我哋香港飛升國際嘅時候？ 講得冇錯，我最中意有禮貌嘅人。 正所謂 you every smile 嘛，多啲微笑，多啲幫助人啦、 啊。果欄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嘅龍尾就喺北角政府合處；九龍入口龍尾就匯景花園。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擠塞，龍尾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園；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將軍澳運動場。路面情況喺九龍方面，龍翔道去觀塘擠塞，龍尾龍盤苑；秀茂坪道去翻連德道方向，近住寶達村一段咧都係擠塞。喺新界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車多，排到去麗城花園。元朗公路去屯門，近住福亨村一段咧就慢車。荃錦公路啦，去翻荃錦交匯處，龍尾就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喺沙田污水處理廠。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左轉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車，龍尾天富海灣。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較早前汀九橋出九龍方向，橋中間嘅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啊。咁一帶咧仲係車多，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清水灣道碧屋落斜西貢。咁而家部分地區咧落緊大雨，天雨路滑，請你小心駕駛。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投资 O2O。 早晨，阿欧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啊，跌23点，标普500指数咧跌15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最多啊，收报13614点啊，跌141点。点解咧？因为啊，联储局可能有机会收水啊，抵消咗咧就业数据理想嘅情况。美股估值响警钟，股神巴菲特推崇嘅市场估值指标巴菲特指标咧，即将咧股市嘅总市值啊，除去国内生产总值即系 GDP 啦，已经啊飙升到200%，就系远高于上年咧第二季嘅187%，表明美股已经严重被高估啊崩盘。可能即将来临咁话咁啊，今日港股点睇咧？哎，又未至于跌好多啊！嗱，暂时嚟讲啊吓，咁啊，港股 ADR 咧都跌唔超过100点，咁所以有冇机会平平稳稳就度过得到咧？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星期五朝早嘅大壮开咪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梗系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obby。阿新闻子都有讲咧，咦？唔敢讲啊，得意啦。原来有人就系、话恐吓法官、啊。 哇，都好惊咁。 喺度话说有啲咧类似嗰啲社会运动啊，有政治性嘅案件啦、啊。咁、女法官咧就判完之后啊。办公室咧就三次收到电话，嗰啲语气咧吓，啲言语内容咧系威吓性咁，警方啊即刻就话要接手调查啦咁啊样。咁而大律师公会话呢次反应好快，话即刻咧就出声话谴责啦咁啊样。 系。 咁姑勿论点都好啦，我哋唔知道即系出声即系打电话呢啲咩人啦、如果系嗰啲真系被判嗰啲人嗰一边嘅咧，咁做呢啲嘢咧就真系有啲多余啦吓。即系唔好讲嗰个罪行嘅严重性啦咁啊样吓。咁你本身都会系即系唔尊重嗰个司法制度啦吓。咁但系如果系其他人搞嘅咧，亦都唔系咩好事。嚟噶吓，咁当然呢啲嘢就不谈或者少谈为妙啦，暂时吓。咁但系至于你话啊，有啲人如果系不满嘅，有冇人咧喺法庭里边咧吓，以往咧系试过向法官咧系飘述吓，或者系做啲咩事干咧系表示不满咧吓？ 表述如果系口讲嘅，应该都可以噶嘛？ 嗱，口讲咧好多时定咗有罪之后咧，嗌佢求情咧，嗰啲仲猛喺度讲话自己冇罪咧，咁啊，主审法官梗系话俾佢听，嗱，而家你已经裁定咗有罪噶啦，唔该你继续讲求情嘅嘢啦吓。咁、如果话冇罪嗰啲咧，就唔啱使噶啦，咁啊样吓。 系。 咁当然仲有啲人就话自己系冤枉啊，呢啲嘢咧都唔会系被视为或者构成咧系乜嘢藐视法庭嘅吓。咁、但系亦都有啲人咧就可能一判咗之后唔高兴咧。口出有啲怨言啦、恶声啊，或者系甚至乎啊破口大骂咧，偶然发生下噶。 系 咁啊，视乎法官啦，睇下咧嗰个被告系啲咩人啦。 系咪一般都会话佢藐视法庭噶？ 其实系可以噶。 不過有時有啲人咁，即係譬如佢賣菜婆婆咁嘅樣嚇，佢話：誒點解啊？今次罰250蚊啊，以前都200，點解罰得咁鬼貴咁樣啊？咁唔通法官仲會捉佢翻嚟判個藐視法庭咩？嚇 係。 咁但係如果另外啲較為嚴重嘅案件咧，係有啲人即係出言，即係講得係好比較指控。强啲嘅咧，咁法官就可能会处理噶啦吓。咁如果当个藐视法庭，咪可能咧要判监咯。如果个被告本身咧就有权咧系将佢加监噶嘛吓。咁好彩喺香港呢个社会里边咧，即系法庭里边咧，呢啲咁嘅情况咧系绝对系少见嘅。 嗯，我都幻想唔到有啲乜嘢嘅方式去表达，即系除咗头先讲话可能口出一啲狂言，甚至乎系粗言秽语之外，仲有啲咩方法啦？有一个位置专系俾佢哋企，佢哋又出唔到嚟嘅。 哦，你讲个犯人难 啊？系啊，系啊。 嗱。如果純粹語言咧，都當然法庭咧，即係污言餽語，你講刑事法庭咧，就真係聽咗都唔當係乜嘢啊，入都有機會聽到噶啦。咁但係動作嘅嘢咧就點咧？咁啊，其中一種例子咧，過往咧就係、是、香港嘅法院咧嚇、啊，有時候咧有啲某類嘅犯人咧啊有啲動作噶嘛。咁就咩咧？就好多時啲隱君子啊，或者嗰啲係咪道友啊嚇？嗰啲即係可能係藏毒啊，以前叫做嚇啊，咁啊即係管有毒品啲人士啦、啊。佢、哋有時候聽到嗰、那個判決咧唔滿意啊，即係佢哋唔想坐監啊，唔想入戒毒所，但係判咗佢入去咧，就唔知係咪即係食到温温頓頓咧，定係已經咁多次案底咧都冇有怕啦嚇。佢、哋偶然咧就會有人咧就會啊除隻鞋咧。真係掟上去個法官嗰處喎，咁、所以啲資深啊、有經驗啊，或者係獲得即係啟蒙過嗰啲庭警咧、就會叫做醒目㗎啦，就會睇下咧呢個犯人咧個腳咧點樣著鞋， 哦，即係臨判決之前就望到實啦。 系啦，有啲就系咦无端端做咩叫踩踭嘅话咧，就要特别留意啦吓、因为佢哋一踎低一起身嘅动作原来虽然即系咪受到药物影响咧，但系特别快嘅 系 吓，咁咧、就已经出手掟出嚟噶啦吓。咁真系试过一次咧，不过嗰个咧就唔系瘾君子吓，咁有一个被告咧就喺个杨法官嘅席前啦吓。咁啊，嗰位杨法官咧，纽西兰籍咧，就讲嘢都几分离，几好笑嘅。咁而嗰次咧，嗰位嘅被告人咧，就就住担保问题咧，就唔系话要求担保喎。而系咧希望法官唔好俾佢担保。 哦，都有呢啲个案嘅。 系咯，佢唔要自由，要失自由吓。咁啊，佢个理由啊理据咧，就话因为出边咧争咗啲街数啊，定咩嘢，惊人哋要揾佢找数啊，咁啊样。咁啊，法官听下听下，摁下摁下就话：咦，呢、這个唔系理由嚟嘅，咁啊样吓。咁嗰个人咧就继续咧就叫做逐啲讲下死翳啦，咁啊样。咁但系阿纽西兰法官就不为所动，仲笑笑口话：嗱，我就唔批俾你噶啦。你个申请，我会俾你担保出去啦，咁啊样。咁呢个人咧真系有掹只鞋咧就飞过去。杨法官嗰处啦，咁可能啲听众咧喺啲画面以往都有啲印象啊，咁啊即系都见过有啲人咧掟鞋啊，咁尤其啲国家领导人啊，小布殊总统啊，以前阿温总咧吓，咁当然温总就好严肃啦，见到啲情形，咁但系阿小布殊咧就系嬉皮笑脸，仲话哈哈哈咁嘅样啊，咁至于呢位杨法官咧，哇出手都好快，接住咗只鞋， 好嘢， 咁仲同。仲同嗰個被告講啊，你都頂得幾準，不過咁啊，第一咧，我會繼續都係會俾你擔保出去。第二次咧，第二咧就係、今次咧就我唔會罰你咧，係藐視法庭。 嗱咁大狀威，你啱啱講嘅呢一個咧，就係話佢想自己唔保釋啦。嗱，我記得咧，如果要有保釋嘅話咧，就要有保釋嘅理由先至可以睇下合唔合理去申請啦。咁調翻轉啦，頭先佢就話咧，因為爭落街數，所以唔想放出去。咁呢一個顯然就唔係一個合理嘅保釋理由啦。其實咧喺呢一方面咧，有冇啲特定嘅大家都好常用嘅理由，或者係比較合理啲，會容易俾法庭接受嘅咧？ 嗱，因為新近嘅發展咧，即係講得比較書本啲咧，就係、是、過往咧就係、是、有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咧裏邊咧就講及話，一般應該要俾擔保，但係咧有某些因素法庭要考慮咧就唔俾佢擔保，就包括驚佢即係棄保潛逃啊，冇依時歸押啊，或者係繼續犯案啊，騷擾證人啊，諸如此類咁樣。 呢一類都經常聽到啊，最近。 是啦，咁但係近期嘅發展咧，就係、是、有一個說法咧，當然控方會咁講啦，就話國安法咧呢、這個啲條例裏邊咧就調翻轉啦，就係、是、要即係睇有冇證據顯示咧，即、就、係、是、被告唔會再犯事咧，就先至會俾擔保嚇。咁、當然啦，呢啲就相對比較書本啲啦嚇。咁、但係如果係提翻頭先嗰樣嘢，即係譬如話啊個被告本身嘅安危呢樣嘢咧，其實原則上咧，其中一個控方有時可以反對嘅理由就話啊，擔心被告咧傷害自己啊，或者係遭受到咧一啲傷害咧。以往都有啊某些案件係提出咧作為一個即係反對嘅擔保嘅理由嘅。 係。 唔係不存在嘅，只不過係嗰個個案嗰係人士，純粹出面爭落咁多錢，咁法官覺得應該要俾擔保，咁梗係要俾啦。咁當然啦，即係話對法官不敬啊、無禮咧，可以視作藐視法庭啦。但係調翻轉，其實法庭裏面都好多規矩啦，係唔可以影相啊、錄音嗰啲，大家都知㗎啦。 係啊。 咁甚至冇呢以往嚟讲呢好严格㗎嘛，即係尤其是啲律师呢係法庭嗰算呢对于个法官呢好多規矩嘅，有啲成文，有啲不成文，有啲即係可能呢就靠啊口述历史大家理解，仲要讲埋一啲类似宫廷式嘅英语啦咁样啦。咁你知称呼㗎啦，对住嗰个法官就而家咧就統稱就叫閣下啦，但係有時候就咁啊，對於個證人都唔覺意噏咗閣下，咁又好似唔知點樣好咧，就 冇咗個尊稱啦，咁就 係啦。咁你知皇帝就陛下噶嘛，皇子就殿下噶嘛，咁啊，所以英文啊有即係咩 Your Majesty 啊 ，His Excellency 啊咁樣啊，咁但係咧仲有咧就係好少咧就話你嘅，咁就試過咧以前咧尤其是係。即係洋人時代咧，就唔會話 UUU 噶嘛。咁據講咧，試過有一次有個律師咧，就受多啲嘅美式教育嘅。 係。 定係乜嘢影響咧？就好多時就講 OK。咁上面嗰位講乜嘢，就佢下低就 OK OK。 咁終於咧嗰個洋法官就嬲嬲地就話啦：，你再 OK 我嘅話咧，我就唔再 OK 你。 咁即系对于佢嚟讲 ，OK 都算系一个唔系好正式嘅语言、哦。 我谂如果你睇翻嗰啲咧，你都系识嗰啲咁嘅英国文学东西噶。咁、我以前咧，尤其是某啲阶级嘅人咧，对于即系自己措辞用字咧系分等级噶嘛。咁要用一啲咧，即系佢哋觉得咧系足够礼貌嘅言辞噶嘛。咁如果讲一啲即系比较市井多少嘅咧，咁佢哋尤其是洋妇咧走晒眉头噶嘛。咁今时今日梗系唔系啦，今时今日你去到啲大学府见到，咦门口出嚟啲小朋友啊，唔敢讲啊，即系呢啲系天子门生啊。咁用好多广东嘅俗语啊，你啱先讲法庭都经常听到嗰啲咩？语句咧吓都已经 好生活化嗰啲啊嘛， 朗朗上口啊！拧转头望先见到话一班女孩子乜啊，今时嘅风气咁嘅咩？咁啊，当然去到法庭咧就大家就尊重法庭，尊重自己啦吓。嗱，讲翻转头咧就系话啊，有人啊谂得出即系打电话即系、恐吓法官呢样嘢咧，喺绝对唔要得之外咧，其实咁做法咧不但止冇效果，仲而且咧系令人觉得咦嗰、那个。大家咧都失去咗咧，即系一种话追求司法啊、公正啊，即系嗰种咁嘅情况。 系 咁、只系会系向坏处走吓。咁、我谂做嘅人咧，即除非佢神智有问题啊，否则。三思啦、 不过我就觉得咧，既然香港咧系一个法治之地嚟嘅，就算任何嘅判决都好，咁你咪用翻正常司法程序去做复核又好，或者睇下点样再申请都好咯。 系啊，你做埋呢啲嘢，咁咪即系有口话人哋咧，司法唔公正，自己咧就喺度破坏司法。 照照鏡啦。 係咪想挑戰多一次睇下公唔公正啊？ 如果有機會俾人捉拿歸案嘅時候，咪睇下佢又會唔會面對公正嘅審判咯。 嗯，好啦，咁我哋今朝講住咁多先啦，唔該曬大狀咪。 唔該 ，Barbie。 除了将不用的塑胶摆落回收桶，有没有想过可以将它们变成时尚的家私？一间荷兰的工作室成功透过 3D 打印技术，将塑胶垃圾制造不同的家私。他们将收回来的塑胶转化成薄片，经过设计之后 3D 打印一件家私出来。不单止花盆，连书柜、单车架和凳都可以做到。现在更加发展到市民可以带同他们的塑胶垃圾去改造，搞到我都好想去试一下。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吧。我是星仔黄家星。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早早晨光 Morning Call 林慧接通了电话，旁边有 Debbie 在这里。早晨啊 Debbie。 早晨啊，林慧，好开心你接通我电话啊！ 我好开心就真， 成功都一算嘅忠实 fans 嚟噶。 哇，听到呢一句，我哋直情个个都好开心笑晒啦！ 但你哋真系要加油啊，因为我由80年代由车淑梅五加年开始听，至到而家呢个年代，你哋系全新噶。咁样新一代咧，我觉得你哋更加咧，即系与时并进咧，资料又啲资讯又丰富啊。咁样其实多啲人收听，你哋都有裨益噶。 嗯，多谢你，希望啱听啦。 啱听啊，因为各式各样嘅资讯都有啊，所以我由我2018年咧，我开始退休嘅嗰阵时，我打电话嚟啦，我生日，跟住我仔仔 Francis 系设计师嘅，佢生日都有接通，好好彩啊！但系今次咧，因为你哋太受欢迎啦，我上个礼拜打唔通，知道今日先至打到通，咁啊想恭祝我嗰个孙女 Agnes 6月2号生日快乐，咁样希望佢咧就身体健康啦，同埋佢18号考试。好顺利，样样都如佢理想中嘅成绩，但系咧就唔好俾自己咁大压力啊，尽咗自己力就得噶啦。 14岁应该读紧中学噶咯，系咪啊？ 系啊，Form Two 咯，咁考完试之后就升 Form Three 噶啦。 哇，啲功课都好忙，因为咧通常咧你初中嘅时候咧乜嘢科目咧都要涉猎噶嘛，咁啊读多几科都几吃力噶。 是啊，咁尤其是佢由小学唔係全英文嘅转去中学全英文嘅，呢个过渡时期佢都会辛苦啲嘅，但係唔紧要，因为如果佢专心啲努力啲呢，佢一样可以克服嘅，咁我希望佢可以跨过呢步呢，以后呢就成绩呢就更加好㗎啦。 嗯，啱啊，其实呢即係如果佢自己有个毅力呢同埋唔怕辛苦嘅话呢，好多事情都会做得到嘅。 是啊，无论咩年纪都系啊嘛， 啱啊， 系嘛，即系无论长者或者年青人啊，即系而家就业嘅人，个个都系啊，加油啊，努力啊，我哋有咩逆境都可以过到嘅，因为人生就唔系时时都咁顺境嘅，咁我哋要面对咧，即系所有唔同嘅环境，我哋都要努力咁样，一定会之后一定会成功嘅。 啱啊，所谓关关难关关关过嘛，所以咧你有信念就一定过到。 是啊，冇错啊，因为如果我哋反而人生太平凡，你就唔会珍惜咁。因为我哋经历嘅个越多嘅时候，我哋过后睇翻嚟咧，越嗰个成功感同埋满足，仲会得益得更多咯。 啱啊，同埋真系要有经历先有成长嘅，即系试过一次，下次会做得更加好。咁呢个都系一个俾我哋增长知识同埋经验嘅机会嚟嘅。 系啊系啊， 多谢晒你 Debbie。咁你今朝早想点一只咩歌送俾你嘅孙女 Agnes 听呢？ 我想点陈奕迅嘅《Shall We Talk》，我想佢呢个而家佢呢个阶段咧系即系少女嘅时代开始，咁但系我哋其实都好希望佢可以同我哋同佢爹哋妈咪啦多啲倾偈啦，即系讲佢内心嘅事啦，就算我系佢嫲嫲，我都希望欢迎佢揾我，有啲咩心事或者佢有咩想法啊，咁同我哋多啲沟通，咁我哋大家多啲了解，咁等佢嘅成长更加健康同。 埋开心快乐。 我谂咧呢个年纪咧，其实就会多咗想自己尝试系独立啦，想试下自己解决问题啦。因为都系一个咧，即系由小朋友去到青少年，去到青年，去到少年嘅一个阶段啦，都好紧要嘅。即系如果屋企人咧多啲嘅支持，或者如果啊我随时咧都喺度嘅，我就等紧你咧，转个头就见到我哋企晒喺度啦，同你分享。 系啊，呢个就系个 main point。我哋就系想话，我哋全部屋企人咧都喺佢背后系 backup 支持佢嘅，咁同埋系爱佢嘅，咁希望佢就知道我哋全部人都系关心佢嘅，咁所以咧唔好抗拒，有咩事就同我哋讲，咁等我哋了解佢嘅谂法，咁同埋可以对佢有更加多嘅帮助啊，咁样或者支援佢个心理，因为有时读书都辛苦啊，压力大系咪？咁啊，希望佢喺各方面嗰度咧可以可以舒缓一下咁啊。轻松啲个生活就会觉得开心啲，愉快啲咁样咯。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Debbie。希望咧阿 Agnes 可以今年咧生日咧非常之开心，好幸福咁样享受你哋对佢嘅爱啦。 好啊，多谢晒你、啊， 多谢你电话 ，Debbie、 啊。 好啦，拜拜。 OK， 拜拜，林慧。 荧幕发光，无论什么都看，情人在分手边缘，只等喝汤。若沉默似灯，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望。成人只寄望收获，情人只听见承诺，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对方？螳螂面对蟋蟀，回响也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就算牙关开始那阵别说谎，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避得过孤独探戈，难得可以同桌，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谁跌得多，无法讲，除非彼此已失去了能力触摸。铃声可以聆听，难过却避不过。如果沉默太沉重，别要轻轻带过。 晨光追踪三十一。 9:27，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新，早晨啊 ，Kason，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今日咧日上8:30咧就，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啲说话咧，有乜衣屋揸住碌竹啊？ 有啊， 其实咧呢个咧就对于一啲地盘搭棚工人嚟讲咧就好紧要系咪？即系哇，揸住碌竹先，唔好讲笑吓。咁、但系嘅即系竹呢样嘢咧，香港咧就特别咧。就是多用嚟咧喺呢一个建筑搭棚方面啦，吓，呢啲系好紧要噶嘛，又轻，又生长得快，咁、但系咧有大学团队咧就研发咗一种咧斩身嘅技术咧，整咗一支叫超级竹子啊，咁就透过呢、這个。是啊，透过呢个机械同埋化学处理呢，喺唔破坏佢内部结构底下呢，加强呢个竹嘅密度啊，咁呢就係、优化佢性能，即係到时呢可能会更加坚韧啊咁样。咁啊今晚睇睇啦。咁、另外呢有一个呢Kitty 你要学下啦。咁呢就係呢一个叫班尼迪蛋。 哦，定班尼迪。 係啦咁样。咁咧就佢最緊要咧就係佢嘅流心啦，同埋水波蛋啦嚇，仲有咧佢呢一個咧黃金濃郁嘅荷蘭汁啊。咁究竟點搞咧？咁今晚咧就可以咧聽下 Chef Eddie 咧嘅介紹啦。 好啊。 咁啊，跟住咧去到呢、這、一個零距離科學啦。咁啊，題目係有關性別史咁。原來咁多年嚟咧，一直咧都要覺得咧，健康咧就同嗰个生活方式好有关系。不过咧有研究显示咧，除咗呢样嘢之后咧，性别咧都好紧要噶。 系 女性原来比男性更健康嘅。 嗯。 咁但系喺社会咧各方面嘅层面上面咧，出现咗啲危险嘅性别数据缺口，导致咧女性会赔上性命。啊，究竟咩嚟啊？嗱，跟住同命仔有关咧，就要睇睇啦。 嗯。 咁今晚咧就系

今朝我想讲，你同佢夹唔夹呢？如果当你行路嘅时候，你会唔会因为其他人行路嘅方法而令你发脾气呢？通常有两种情况会令人有啲态度嘅。第一种就系、是、见到啲人望紧左边或者右边，但系同一时候佢双脚系继续向前行紧。简单嚟讲就系、是、佢向前行，但系唔系向前望，所以好容易会撞到人。见到呢啲人真系避佢又唔系，唔避佢又唔系。又或者就系嗰啲头耷耷睇手机嘅人，见到呢啲人喺你前面迎面走过嚟，你点会唔发脾气先？另一种就系佢喺你前面走紧过嚟，你又见到佢，佢又见到你，啱啱大家又系喺同一条路线上边，咁啱你阻住佢，佢又阻住你，仲要四目交头，有视线接触嘅。遇到呢啲人好奇怪，你想褪去你嘅左边避开佢，但系同一时间佢会向佢嘅右边褪，仿佛你哋四目交头嘅时候，好似系交换咗一个信息，大家要向住相同嘅方向走。通常遇到呢啲情况，跟住发生嘅就系、是、大家向住相同嘅方向褪两步咯。呢啲情况系同一时间发生噶，一秒唔迟，一秒唔早。呢啲情况系会继续出现添，即系话大家继续都会系咁样向左褪，向右褪，永远大家都系会阻住对方，务求大家最终翻去原本嗰个位为止。呢、这个时候，其中一方就会按耐不住，有啲态度。通常初期是会给一个严厉而带有点不耐烦的眼神。你有没有留意，如果连续三次大家都是褪向同一个方向，你就不会发脾气，反而是会笑了出来。其实在行人路遇到这些人和在人生道路上遇到这些人是一样的。在你的人生里面必定会遇到一些人乱咁撞，咁啱又会撞到你。他自己都可能不知道的，因为他永远挂住睇紧左边右边的风景，但是没有留心自己前面有啲乜嘢。亦都有啲人好似同你好夹，但是其实你想清楚，当你想转去左，其实他是转去右的。当你想转右避开他，他又会转返去另一个方向。你哋交换视线，以为大家好有默契，其实大家谂嘅嘢系刚刚相反。不过又唔需要发脾气嘅，因为大家虽然方向唔同，但系仍然都系有缘喺人生道路上遇到，所以你最后都会发现，一次唔夹，两次唔夹，第三次都唔啱嘅话，最终你就会笑出嚟。人生如是，行人路也如是，开开心心行大家的路啦。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再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使告别，也交着真心意，默默承受。在回望那一刹。 慰问警方。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 神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今日咧同大家讲下拣奇异果。阿欧食唔食奇异果？ 呢、这个真系唔食。 点解啊？ 酸咯，怕酸咯，要呼吁电话。 系啊，要呼吁电话。 啊 哦、好啊， 好嘢。你睇下钟哥肢体语言大师 啊， 放 心。 我哋一定会嘅， 我哋会嘅， 系啦，讲奇异果之先，即刻呼吁电话1873888。如果咧近排你有啲咩喜庆事啊、开心事，你可以打个电话嚟预约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电话就系1872388啦。咁啊，亦都可以帮嚟紧就嚟暑假，暑假之前记唔记得系做咩啊？ 暑假之前， 作为一个学生， 准备放暑假咯。 最尾放咗之前就係大考啦，係啦、 啊。 對於考試咧，好多學生哥都好驚嘅咁樣。咁如果做家長嘅，你又擔心，又想多啲關心，又想多啲愛心嘅話咧，不妨透過大氣電波做呢一件事啦。 係 1872388等緊你嘅電話啦。 而家打電話嚟啦。咁其實咧喺呢個大考期間咧，大家都可以食翻啲有營養嘅食物，就好似奇異果咁啦。 奇異果堅啊，因為咧有啲朋友仔咧一生飛枝啊，條脷生瘡啊。等等成成咧，好似话嗰啲奇异果、金奇异果咧，就好靓强嘅， 系 一食落去咧就可以帮你嗰个维他命 C 咧爆升啊！ 系 我听翻嚟 嘅，系嘅，奇异果系含有好多维他命 C 好嘅营养 啦， 或者咁样讲啦，好嘅营养啦， 系啦，咁啊亦都有啲人咧曾经话啊减肥咧又会食下奇异果啦咁样，咁啊但系咧奇异果咧有好多人怕咧就系怕佢个酸， 系啊，我真系食过咧啲奇异果超酸，有阵时咧有啲蛋糕上面嗰啲奇异果咧，哇，佢酸到咧，你直情嗰嚿蛋糕咧 吓。啲牙痹晒咁样， 你完全唔想食噶， 所以今日咧就要同大家讲下点样拣奇异果 啦。好啊， 嗱，当然啦，我自己嘅经验咧，我都觉得金奇异果咧相对系会甜过，即系绿色嗰只奇异果嘅。咁但系金奇异果又贵啲啦，系啊，咁啊，但系绿色嗰只奇异果咧都有得睇下点样拣咧会甜啲嘅。你会发现咧，当然啦，出面就系毛茸茸咁啦，啡色有块皮啦，但系佢嘅形状有啲咧就长啲，有啲咧就扁身啲，好似正方形咁样样嘅。你有冇印象先？有啲系圆啲，即系椭圆形一啲，尖长啲嘅；有啲就扁啲、横啲嘅。你拣你会拣边只咧？ 椭圆形哦，我平时拣就即系如果夹硬去拣。 即系唔系扁嗰只， 系啊， 系即系圆身啲嗰只， 系圆咕碌咁样咯，好似嗰、那个 卖相靓啲， 出奇蛋，但系巨型版嘅出奇蛋个 shape 咁样。 嗱，你咧就即系多数人都系会咁拣啦，你会觉得即系扁咗，唔知系咪压扁咗啊，定系点样啊嘛？但系原来咧有入。本即系种奇异果嘅农夫就教大家，佢话咧拣奇异果咧就系拣嗰啲扁身啲、阔啲嗰个啦。 唔好意思，打个岔。 日本出奇异果 有日本有好多水果噶。 我以为美国多啲添，美国同埋澳洲，因为通常食亲嗰啲奇异果咧、 嗯， 都系嚟自头先我讲嗰两个产地多啲咯。 系， 可能日本啲奇异果又贵啲又劲啲啩。 系， 我真系唔知啊。通常你话苹果啊、西瓜啊、蜜瓜又食日本多啲，桃啊嗰啲咯。 吓， 系啊。 但系日本都有嘅，咁、 okay, 所以呢个农夫咧、嗯、就教大家啦。因为咧，如果你切开个奇异果一半睇啦，那个横切面咧，佢、嗯、中间咧就是、一个白色嘅轴。深嘅，即系喺奇异果籽嘅一点点黑色咧围住。如果嗰个范围咧系越粗嘅话咧，就代表奇异果会越甜啊！即系中间呢个白色个位咧。咁、 嗯哦、 如果你其实扁身啲嗰一只嘅奇异果咧，佢中间呢个白色嘅位置咧系会比较阔啲同埋粗啲嘅，咁就会甜啲嘅。 明白。 系啦，咁。仲有喎，如果你真係買咗返去，你都食之前呢都有少少怯，即係想甜啲呢，仲有一個方法㗎喎。 是什麼啊？係咪落啲砂糖落去？ 唔係，我自己都有少少存疑，但係佢咁講呢，我又咁講俾你聽啦。佢話呢，呢個農夫就教大家食之前嗰幾日呢，將個奇異果輕輕敲下個台面。佢话啲果肉咧就会由酸变甜噶咯， 神奇嘅事就发生咗， 就发生啦！ 从前有个独脚嘅农夫，试下咯，嗱，点解唔试下啫？ 佢有解释嘅，农夫就话啦，奇异果喺树上面未熟咧，佢跌落地下，即系咁样摘咗落地之后咧，佢就会释放血气啊，咁呢个血气咧就会帮助奇异果咧系催熟同埋变甜嘅，咁、 哦、 而呢个轻敲台面嘅动作咧、嗯，就仿佛好似 跌咗落地，哦、 奇异果由树上面跌落地下成熟嘅过程咁样， 哦、 即系我谂佢好似就 系 呃嗰个奇异果， 啊、 你而家跌落地啦， 你 熟噶啦， 你要牺牲啦， 你要熟啦咁样， 系啊，你将要俾人食啦， 咁咧 你仲唔快啲将嗰啲甜嘅因子释放出嚟？ 啊，冇嘥啊！咁啊，令到奇异果咧真系释放更加多嘅血气，就令到果肉咧会变甜嘅。咁、 嗯、 啊，呢个信不信由你啦，都可以试一试。 我最信呢啲啊， 其实不费吹灰之力。咁你下次咪试下咯，可能就系甜啲咧。 林慧的享乐时代。 好啦，咁今朝早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分享下咧我最近，其实都唔系最近嘅，都算系几个月之前啦。咁我就尝试咧，就想试下刺激下自己嘅小朋友，点乜嘢咧？咁就系睇下佢有冇啲咧学习唔同嘢嘅兴趣。 做咩你报复啊？ 点解啊？ 即系你小朋友经常刺激你，所以你间唔中要刺激翻佢咁样。 喂，其实咧真系要互相刺激噶，即系咧如果你想同佢沟通嘅时候咧，令到佢可以自动自觉去做一啲咧佢自己有兴趣嘅事咧，要大胆啲。唔好怕丑或者唔好惊咧，其实有时真系一啲嘅刺激或者咁讲啦，鼓励啦、嗯，都可以令到佢哋咧争取多啲嘅机会去尝试下做一啲咧即系表演啊，又或者系学习啊咁样嘅机会。 诶、嗯，叫小白个仔教啊， 系啊，要啦要啦，要请教佢啦。 好刺激噶， 我睇嗰啲表演咧，就同佢个女嗰啲表演不一样嘅。 点解啊？都唔系啊？你都户外啫，我哋都系要学习下你咁样强身。 小朋友有自信都系好事嚟嘅，系嘛？ 系啊，嗱，因为咧我。最近咧，即係有啲家長嘅媽媽咧，就喺度話啦：，點解我都嘗試俾女女學唔同嘢咁樣？咁其實咧，嗰、那個咧係源自於佢自己對於唔同嘢嘅好奇咯。嗱，因為咧講真啦，小朋友咧對於我哋而家現實。即系譬如家长会谂学啲乜嘢兴趣班咁样啦，但系小朋友咧，其实佢冇一个概念，觉得自己要学一啲乜嘢兴趣班，佢纯粹觉得好似呢一样嘢几好玩，或者几得意，佢就会想尝试去接触下或者玩下咁样啦。咁所以咧，其实我第一步咧，嗱，譬如讲学音乐咁样啦，咁我咧其实咧由我小朋友出世到而家咧，我系从来冇谂过要自己教佢音乐嘅。因为咧，我只系想做一个辅助嘅角色，即系譬如我想佢学识咗一样嘢翻嚟，然之后咧就我最多系叫做，如果佢唔啱咧，我就话咦，好似唔系咁咁样啦。但我就唔想做教嗰个嘅。咁但系咧的而且确咧，啲人成日咪话启蒙嘅部分嘅，就系即系譬如你训练佢咧之前，你喺训练之前，你要俾佢觉得呢一个唔系一个训练，呢个系一个游戏咁样啦。咁所以咧，当佢喺细个嘅时候咧，我系有尝试攞屋企现成嘅啲乐器咧当玩具咁样俾佢玩嘅。 哦 系啦，嗱，咁个做法系点样咧？其实因为咧，嗱，有啲研究咧就系讲话小朋友咧对于彩虹嘅颜色咧系特别敏感嘅、嗯。你会发觉咧，你如果坊间问一啲譬如可能六岁以下嘅小朋友咧，十个有八个答你咧，佢哋都系中意 rainbow 色嘅，即系都系中意彩虹色嘅。咁、嗯、其实点解咧？人哋系真系有研究嘅。咁啲科学家就研究，因为原来咧小朋友去到即系可能四五岁嘅时候咧，辨识个颜色嘅能力咧系特别强嘅。再加埋咧，其实佢哋辨识嗰啲譬如一啲物质嘅条纹啊，即系譬如格仔或者波点或者间条咁样啦，嗰、那个条纹嘅能力咧系去到呢个年纪系特别强嘅。咁所以咧，如果能够运用嗰啲颜色咧，去俾佢一啲感官上，即系最紧要系视觉啦，或者如果有条纹就可能系触觉啦、摸到啦嘅刺激咧，原来系可以诱发佢哋嗰个嘅大脑嘅情绪同埋嗰个刺激嘅观感咧，令到佢哋对于嗰样嘢系特别有兴趣嘅、哦。 嗯， 咁所以咧，我当其时咧就系买咗人哋嗰啲办公室嗰啲咪帽嗰啲 sticker 咧。 你而家先讲， 点解？ 你应该早五廿年前同我阿妈讲啊。 唔系你而家可能都 OK 嘅。 你而家点刺激我咧？ 你中唔中意 rainbow 啊？中哥 都冇感觉 rainbow。 rainbow 色啊！ 而家唯独是我见得最多彩虹喺边度啊？ 喺边度啊？ 彩虹地铁站 咯，系啊， 见得最多 彩虹道啊， 彩虹道 啊，彩虹道啦、啊， 早五十年前。阿芭比前一世都未死嘅，啱啦，你阿妈， 我唔知道可能上一世，我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你讲翻个彩虹颜色先，咁咧、 啊啊、 我其实咧就真系买咗啲唔同颜色嘅七彩嘅贴纸咧，就贴喺啲唔同嘅嘢上面啦。嗱，譬如我之前咧有试过，因为我个女咧由细到大咧，唔知点解对于钢琴呢样嘢咧都颇抗拒。 吓、啊，点解咧？ 即 係我又估唔到啊，因為芭比都彈一首好鋼琴啦，即係可能收機旁邊嘅聽眾 叫做識彈啦， 得噶啦，客套嘅説話嚟講啊，至少比我哋幾個拍檔 有古箏又成， 係咪先？咁但係即係以為啊，即係耳濡目染底下都會喜歡咗啊嘛。 我反而唔係啊，原來咧反而佢見我彈得多咧，因為佢自己發覺自己做唔到我，即係譬如我自彈自唱咁，佢發覺自己唔得啦，咁佢就有少少挫敗感嘅。 咦，咁我個仔好啲，我個仔見我咁中意動漫，佢都中意啊， 仲要睇。多过你， 喂 OK， 唔系我个女都对我啲玩具有兴趣，不过对于其他学术嘅就有啲唔同。咁咧，于是咧，我有一日咧就同佢讲啦，我话诶，其实咧我咧系好渣嘅，就系因为咧我花咗成卅年咧，我都只系弹到咁咋。咁、我话你其实咧，如果几年咧，你叻过我噶啦。咁佢突然之间好似诶、好啦，我睇下啦咁。咁我就其实买咗啲唔同颜色嘅贴纸翻嚟。嗱，佢当其时咧系喺完全唔识音符同埋乐理嘅情况底下，净系靠七只颜色啫。即系你知钢琴其实乐理都系啦，哆瑞咪发嗦嗦啦之，咪七个音嘅。我就用咗彩虹嗰七只色，就贴咗喺个琴键嗰度啦。咁、于是乎咧，佢一开始嘅时候咧，佢系用颜色嚟认得嗰个位置啦，同埋诱发嗰个兴趣。 咁、你使唔使 用 颜色教佢？即系譬如快乐颂咁样啦，即系 得噶，真系得噶， 红红绿绿黄黄蓝蓝， 系嗰啲仲。听你讲完啲又难咗咁样， 系咯？如果唔系你点样指挥佢啫？你都要指挥佢行。 即系如果我想过海，我今日要搭106号巴士，即系要搭红绿橙巴士， 系啦？会唔会系咁？你系点样教导小朋友咧？咪帽子就黏咗啦， 系啦， 颜色已经确定咗， 系啦，嗱咁佢就首先嗱，因为 rainbow 嘅颜色咧，红橙黄绿青蓝紫咧，其实好入脑噶，佢哋系唔需要刻意去背咧，嗱，因为如果你记音符唔同，你要刻意去记噶嘛，咁但系你彩虹就即系佢已经知道红橙黄绿青蓝紫咁样啦，其实我真系用阿 O 个方法啫，即系话俾佢听咩颜色咁样咯，其实佢试一两 round 咧，佢就识弹嘅，真系好容易，因为小朋友嘅吸收能力系好快嘅，即系佢六岁之前咧个脑好似海绵咁，你即系塞咩？俾佢都识咁样， 快到点啊？识弹莫扎特 系咯，而家我都想试下喎。 咁又未至于咁夸张，但系可以识弹啲好简单嘅嘢。同埋咧，我最搞笑嘅地方系咩？嗱，通常人哋就以考试为目标啦，我就唔系嘅，我系以实际为目标嘅。于是我就教佢弹 chord 咯，因为系同一个道理啫嘛。颜色即系譬如我红橙黄咁样啦， 就系哆咪嗦咯， 即系我乱咁 up 啦，即系譬如咁。咁你其实已经系一个 chord 啦。咁跟住我就好快咁样咧，因为佢识弹几个 chord 就已经可以识弹一只歌噶啦。咁佢咪觉得自己已经学识咗一只歌咯？ 咁佢人生学识第一只歌系乜嘢？要好好记住。 有只雀仔跌落水， 就系莫扎特咯。 下一个，我报咗皇家音乐学院嘅钢琴史啦，已经。 冇啊！ 再过咗两年，神童式嘅演奏级咁样。 冇咁夸张嗱，其实咧都俾翻少少 background 佢啦，要有啲动力嘅，咁就系教佢弹生日歌，系啦，咁啊教。 又去弹咗生日歌，佢又自己又识唱埋咧，咁佢咪好有 to me 好有成就感咯。 好啊，好啊，可以即系训练下小朋友，其实都要用下唔同方法，同埋要谂下计仔。做咩 Happy Birthday to me？ 我都谂紧你两个笑乜嘢咧？ 关于 Happy Birthday to me 啲 生日歌啊，成日唱。 我系成日唱成日唱咁样咯。咁其实呢个唔单止净系应用喺钢琴嘅，其实任何乐器都可以试下用呢一个彩虹嘅训练法。咁咧啲专家都讲话，其实咧呢一个系八岁之前嘅小朋友咧，对于七色彩虹嘅颜色都系特别敏感，所以即系不妨可以喺游戏啦，同埋学习里面咧都运用多啲呢一啲颜色嘅元素啦。 好啊，唔该晒 Bobby。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阵间仲有十点钟新闻报道，跟住有风show快活人，然后就系一点钟新闻报道，跟住仲有 系咪玩啊你？崔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咦，钟哥呢？钟哥，钟哥， 喺度。下星期一继续晨光第一线。